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收听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节目《晨光第一线》。今早呢就有我林慧 Barbie 代班了。平时这个钟数都会听到白元浩小白的声音的，但是今天呢就容许小白呢迟少少出现了。这个时候呢先跟大家看一看今天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约31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咁啊，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仲要提一提你嘅咧，就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45。 晨光每日一格。 早上时间6:10，同大家讲下今日每日一格。其实每一日咧都真系应该有一个新嘅目标、新嘅志向嘅。有冇试过咧应承自己一样嘢咧？希望自己嗰一日咧可以完成到当日嘅目标。咁个期限应该系几时咧？系唔系定立咗当日嘅目标，嗰一日就要即刻完成得到咧？有些人做事情是这样的，觉得定立了一个目标当日即刻完成，但是可能时间根本不足够，那又怎算啊？定还是你会定立了一个目标之后觉得可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去喘息之余，又可以不用太心急，冷静一点，慢慢处理好它呢？来到一个星期的第一日，可能你都会为自己定立不少目标，无论是工作上、人生上或者一些要完成的事情，都很适合在星期一要自己去开始做的。在定立期限的时候，可能就要小心一点，想清楚一件事情应该要用多少时间去做呢。有时这个 deadline 如果 set 得太近的话，可能根本有不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处理，逼到自己可能太大压力，又或者可能做得不好啊，做漏啊，睇漏啊，睇错啊，咁样咧，可能咧就会为你造成咗一啲新嘅压力咯。所以如果想自己咧轻轻松松喺一个好嘅进程里面进行咧，喺定立目标嘅时候或者应承自己做一样嘢嘅时候咧，应该要谂清楚先。计划嘅时候咧，应该谂下到底呢件事需要用几多时间，用几多嘅精力或者系心机，先至可以令到呢件事圆满解决咧。咁样谂清楚之后，再定立目标同埋定立承诺咧，可能就对自己公平啲啦。除咗公平啲之外咧，亦都可以确保你想做嗰件事或者个目标咧可以圆满地完成，咁咪唔使翻手做第二次咯。 失去你的地方。 人生做嘢咧，可能都系好似周杰伦嘅呢一首歌一样有轨迹嘅。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喺今日朝头早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有小白白拳头喺度。啊，同大家睇睇咧，就系一个关于文物展出嘅噃。嗱，国家一级文物近日咧就嚟到香港展出啦。佢哋都系嚟自故宫博物院嘅珍藏。咁啊，展览期咧就一个月嘅咋，所以咧真系手快又手慢冇。呢个展期完结咗之后，呢件咁珍贵嘅物品，亦都要翻去咧就系北京嘅故宫博物院休息最少三年嘅时间，期间不能够展出以作保护。到底讲紧啲乜嘢咁厉害呢？叫做国之瑰宝啊！故宫博物院 唐晋唐宋元华，咁啊见到一共咧就分三期噶，咁啊喺八月三号开始咧就会展出第二期，今次咧就总共咧会展出十五件国宝级嘅古代，咁啊呢啲嘅叫做书画噶，包括咧就系家传户晓啊千古名作叫做《洛神赋图》，以及咧就系传啊吓为唐代书法家虞世南，咁啊一个咧就非常之厉害嘅文物啦。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物之外，其实他们也在故宫有很多的文物展出的。有一件就186万件文物当中，其中级别属于最高最珍贵的文物。当然我自己就看到心足足，我自己都很想去到欣赏的，因为看到一个譬如叫做《洛神赋图》都已经是很值得看了。另外也有其他的叫做《兰亭序帖》。虽然王羲之的真迹早已失传，但是今次见到唐代的墓本，甚至乎就讲到在清朝的时间，乾隆皇帝对于兰亭序极为重视，曾经就集合八件和兰亭有关的书法刻在就圆明园的亭柱那里。今次这一件就全是虞世南的兰亭序帖，就奉为就叫做兰亭八柱之首，可以见到非常非常之珍贵。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想去看看这一件的珍宝呢？我自己就想了。故宫博物馆香港方面咧，咁啊，亦都咧就系大家可以喺一个预约方面咧，就快快手啊，咁啊，早啲预约，早啲去睇啦。虽然话就话咁啊，首年香港人都有好多嘅优惠可以入去，咁但系呢啲叫做国家一级文物嚟到香港展出，我自己咧就希望可以喺今个月之内快啲去一睹佢哋嘅风采啦。如果唔系咧，迟啲啊，唔知有冇机会再嚟过香港噶啦嘛。另外咧，睇下佢哋会唔会啊，又好似以前嘅《清明上河图》一样，将呢啲咁珍贵嘅国家文物咧就变成数码化，可能在不同地方展出的话，那我们又是时候去到欣赏一下自己国家的一些这么漂亮的文物啦。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深夜，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情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 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梗系要讲嗰啲正能量嘅嘢啦。最近咧睇到上个礼拜有展览咧，就讲咗展出咗世界各地一啲智灵嘅科技产品同埋服务。讲紧智灵咧，即系智慧嘅智，同埋咧年龄嘅龄，听落系啲乜嘢嚟嘅咧？原来系同啲长者有关嘅科技产品同埋服务。咁亦都喺我哋本地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咧孙玉涵亦都出席开幕仪式嘅时候，亦都讲咗香港人口老化嘅问题咧喺未来20年咧就会迎嚟高峰期，所以咧就需要以一啲咧高科技嘅设施嚟到应对，希望可以帮下啲长者生活得开心啲、方便啲啦。所以咧喺公屋设施方面咧，可能咧都会加咗一啲老人嘅设施。咁到底有啲乜嘢嘅可能性呢？原来咧，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咧对于健康城市嘅概念咧就系 Help for All， 但系其实更加重要嘅咧就系 All for Help 啦，即系意思系任何嘅范畴咧都应该要推动到健康。所以认为咧人口嘅老化咧并唔系一啲嘅挑战，反而系一啲新嘅机遇。咁系，其实所有问题都系睇下你点睇同埋点解决嘅啫。好似之前咧，亦都有人发明过一啲咧系想帮老人家用嘅剃须刀，希望佢哋咧如果手震震嘅时候咧都可以解决到，唔好剃伤块面啊！希望咧我哋未来嘅日子可以睇到更加多呢啲创新嘅科技发展，除咗可以应对到人口老化嘅问题，亦都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嘅人可以幸福啲、方便啲啦。 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单车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个嚟自阿 Mike 曾比特，歌曲名字叫做《手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会在今日稍后至到听日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会视乎实际发展和动向，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预料嗰个低压区随后会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受到佢嘅外围雨带影响，预料本港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并且做好防风防雨嘅准备。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在当地星期日晚上生效。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的办公室说，感谢埃及努力斡旋，但是警告如果圣战组织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保留强烈回应的权利。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声明之中亦都说，保留回应任何侵略的权利。以軍上個星期五起持續對加沙地帶發動空襲，話係要先發制人，對付準備發射火箭炮嘅武裝分子，造成至少43名巴人喪生，近一半係平民，包括兒童。聖戰組織向以色列方向發射超過600枚火箭炮同迫擊炮還擊，大部分被以軍攔截。耶路撒冷等地響起防空警報，多人到防空洞暫避，有兩人受傷。美国白宫医生奥康纳说，总统拜登连续两日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结束隔离，将会重新参与公众活动。拜登星期日早上结束隔离之后，就前往家乡特拉华州度假，临行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说自己感觉不错。新冠病毒检测回复阴性，让拜登能够按计划星期一前往肯塔基州视察水灾，以及参加稍后在白宫举行的法案签署仪式，庆祝近日在半导体制造和退伍军人健康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立法胜利。79岁的拜登在上个月21日确诊新冠病毒之后，一度转为阴性，但到上个月30日复阳，需要再度隔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如果俄罗斯在占领乌克兰的地区展开与俄罗斯合并公投，乌克兰将会停止与俄罗斯或者他的国际间的盟友进行谈判。俄罗斯或亲俄分子目前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和南部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可能会举行入俄公投。另外，泽连斯基又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核电厂重新发动攻击是制造核恐吓。泽连斯基批评俄罗斯空让位于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导致三个辐射侦测器损毁，形容俄军的行动是核恐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星期一朝头早咧，早上时间嚟到6:37，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由我林慧扮住阿白元浩打俾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咁啊，由林慧扮阿白元浩打俾钟哥，我就扮下 O 啊。咁我哋四个就出晒。 喂，几好咁、啊、样。咁我哋可唔可以 double 咗个人工佢？多功能系咪先？ 即是你就问小白攞返佢嗰份我就问O将佢嗰份俾埋我。 係啦係啦係啦。 啱数啦。 係啦冇错啦，应该係咁样发展嘅。 係。 哎呀真係呀。今朝早啲天气呢我觉得都凉凉地。我唔知道而家钟哥身处嘅位置睇唔睇到出面或者感唔感受到出面嘅气温啦。我 气温就未感受到，因为呢闩埋窗。但係呢、天气呢就唔係话好似前个礼拜咁猛烈嘅陽光嘅、因為話曬都即係都落咗陣雨啦， 係啊， 同埋正話天文台又講話喂又有個咩低氣壓形成啊嘛，即係有可能會打風啊， 係啊，即係大家都成日咧聽到呢啲咁樣所謂嘅叫做低氣壓區咧喺邊度嚟咧，咁、就開始咧雖然未必好知道嗰啲天文知識啦，或者未必好識睇嗰啲嘅路線圖啦，嗰啲風暴路線咧，但係咧就會好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啊，到底會唔會打得成風咧？使唔使去準備定啲糧啊？使唔使買定啲嘢？食啊咁样咧，你会唔会都咁样做咧，钟哥？ 系唔会嘅， 你屋企有菜就得噶啦。 唔系，我唔想助长啲人咧，即系嗰四个字啊，囤积居奇啊。 哦，系啊，我都觉得系啊，买足够就够咯，嗬。 系啊，嗱，咁如果你喺啲打风季节，又或者有啲咩特别事情嘅时候咧，成日都话，诶、快啲买嘢啦，快啲买嘢啦，买唔到噶啦。咁跟住咧，一聽到呢一扎説話，或者你聽到呢幾個字咧、你去買嘢你就買唔到嘅。 哦，咁啊係， 一定俾人掃曬啦。 嗯哼， 然之後你仲想買啊，好貴啦。咁、我就覺得唔需要做呢啲嘢咯。 係啊。 咁同埋，咁我自己有個小習慣嘅，我平時屋企都會儲定多一日到嘅糧食。 嗯嗯。 即係咁你都有24小時走賺啦。 係啊， 太多啲嘢食又會壞，何苦咧？ 嗯，不過咧，如果好似你咁樣咧，本身都起碼有一日嘅儲備咧係 OK 嘅。我咧就真係試過咧，因為我自己唔煮嘢食噶嘛，咁我嘅屋企咧，因為同我媽媽嗰邊又分開咗啦，又試過咧，我真係餐餐去我媽屋企食嘅嗰段時間咧，我喺屋企一啲嘢食都冇嘅。咁我就真係試過有一次咧，擘大對眼咧就已經係打緊九號風球啦，跟住咧我就要翻工，咁於是乎我就好想帶啲嘢食翻工食啦，因為你都知道呢啲時勢，即係九號風球嘅時候，如果要落街買已經係太遲啦，自己乜都冇得買啦。但我就發現咧，既係出唔到門，因為當其時嗰個風好猛，屋企樓下咧冧曬樹啦，游水浸啦，根本連出街嘅困難都有啊。咁你唔好話諗住落街睇有冇走盞，有啲地方未閂或者點啦，都冇可能啦。根本上去咧，外出又外出唔到啦，就唔知要運幾耐添。咁於是乎咧，屋企又係一個完全冇糧食嘅階段啦。咁我就已經學精咗啦。自從嗰次之後，即係嗰次之後咧，我屋企就會儲糧啦。我唔單止儲一日添啊，但係我嗰啲儲糧咧就唔係話一日會驚住會壞嘅嘢食啦。即係嗱，我冇米啦，我有啲基本嘅調味料嘅。咁但係屋企咧就會 齋食啊，齋食油 嗱啲砂糖落口食咁啊唔會。但係屋企會多咗一啲，譬如麵粉啊。即系谂住如果有啲咩衣肉咧，最多自己猜薄饼食啊，直情系薄呢啲啦，跟住会有即食面啊，会有杯面啊，或者系啲比较方便嘅一啲即系可能即溶嘅食物啊、饮品啊，可以顶到肚咯。即系买多咗呢啲储备咯。 每个家庭咧都系要摆啲方便面啊呢啲咁样嘅嘢喺度噶啦， 罐 头啊咁样。 冇错。 你话你冇呢一个储一日又好几日都好嘅粮饷咧，其实要嘅。你阿媽咧會儲足一個月嘅，因為佢就係知道佢咧屋企冇擺嘢食啊，以防萬一佢會儲埋你嗰份。 咁係喎，我都覺得係喎，所以我媽屋企就好多嘢食啦。 係啊，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成日覺得你阿媽應該同我差唔多年紀啦，即係我哋呢一代咧，其實就好特別嘅一代嘅存在嚟，我成日覺得。 點解咧？ 我哋呢一代啊，就要照顧上一代啦。 係。又要照顾下一代 嘅， 喂，咁又系，我都觉得系，点解咧？点会有呢个咁样嘅 concept 嘅咧？到底 嗱，好简单，以前我哋细个有一句说话成日听，可能你哋已经冇听过， 吓， 就叫做老豆养仔，仔养仔啊嘛， 嗯， 即系其实呢句说话好听落好似几幽默，其实好凉薄嘅，好阴公， 哎哟， 即系话老豆养咗个仔啦， 嗯。 个仔大个咗之后系养佢个仔嘅， 嗯哼， 系唔会养翻个老豆嘅？ 应该会嘅，唔系我谂。 但系个 事实系应该会嘅。 嗱，而家呢句说话咧就真系用得着啦。 嗯， 真系老豆养仔，仔养仔嘅。你谂下，而家呢个年代有几多个做子女嘅嗰一代， 嗯， 系养父母嘅？嗱，当然有嘅，我相信好肯定系有嘅。 吓， 但系多唔多啊？譬如话你平时你听一啲新闻咧，特别系喺一啲楼盘开售嘅时候， 嗯，系啲阿爸阿妈去排， 阿爸阿妈去做咩啊？冇，我见而家啲楼价啱啊，买层楼俾个仔嘅啫嘛。 咁啊系，真系好多呢啲。 而家你见我调翻转头听到有个仔， 而家啲楼价啱啊，买多层俾阿爸阿妈先噶， 唔会噶嘛。 即系希望呢一个趋势都可以啦，即系经济好啲嘅时候，大家咧收入又稳定啲啦。咁我哋嘅即系而家叫做年青力壮嗰一代咧，又可以再多啲锡多啲父母咯。就算未必可以真系供养得晒，即系未必话可以养多一头家都好啦。其实咧，有时塞下钱俾佢买下嘢食啊，或者有时咧，就算真系嘘寒问暖嘅关心啊、问候等等呢一种嘅照顾，呢一种养咧，其实我都觉得系 O K 嘅，都好嘅。 你就话讲嗰句咧，即系经济系咪好？你可以养多一头家，又或者由头到尾唔好咁谂啊。其实你当你系仔女嘅时候，你同父母系一个家啦。其实当你自己大过咗成家立业，你可以当呢个家都系一个家，只不过系呢个家庭大啲咁解。 咁啊系系， 咁咪一个家咯。 都系叫埋爸爸妈妈一齐住啊，买间大啲嘅。 嗯，咁呢个可以啊。嗱，呢啲好勉强啊。因为咧又要牵涉第二个范畴嘅婆媳关系啊，呢样嗰样就 越讲越复杂。系咁先啊，我哋讲到呢度，唔好徒添啲烦恼啦。而家咁样就 OK。 系，阵间翻嚟继续啊。 好啦，阵间见，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我自己咧就系、是、一个都几中意望住个黄历做人嘅人嚟嘅。寻日就留意到，原来咧今年嘅2022年8月7号，讲紧新历啊，讲紧新历嘅八月七号，或者系咧农历嘅7月初10，有一个特别嘅节气就系、是、立秋啦。一见到个秋字咧，即刻心里面都觉得啊，会唔会真系可以啲天气凉翻少少咧？其实立秋咧，所谓嘅立秋咧就系24节气之一，每年咧都喺8月7至8月9号之间咧会发生嘅。讲紧就系因为太阳嘅位置系位于黄经嘅135度。其实立秋咧系24节气当中嘅第13个节气，而每一年咧呢一个时候，太阳就会去到黄经嘅135度，就叫做立秋啦。而立秋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要过去了，秋季即将来临。你见到我讲了两次即将，即是说虽然听到个秋字，但未有那么快凉住，是即将啫。而立秋之后呢，通常秋的之后呢，下一次雨落了一次雨之后呢，又会再凉一点。咁就系因为咧呢一个叫做有一句说话啦，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咧就要穿棉嘅讲法啦。唔知系咪真系要数够十场雨啦？不过咧听到个秋字的而且确咧，觉得今朝早嘅气温咧都系凉翻啲啲咁多嘅，起码唔会好似之前嗰个礼拜咁样晨早流流已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星期六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9%。伴随住咧，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45，即系话咧，而家都仲有啲雷暴吓。虽然咧呢度就睇唔到出边，唔知道有冇落雨，不过亦都提一提你啦。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要记住睇清楚个天气先至好出街啦。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似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哪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有我哋嘅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啊，都想同你讲下嗱，之前啊天气热啦，而家呢排咧就成日落雨啦，咁啊成日都系有呢啲咁样嘅叫不确定嘅天气咧，咁啊令到我哋身体啊啲油脂都多晒好多，咁啊点解话讲 I T 啊讲油脂咧？因为都会令到我哋随身嘅一啲电子产品咧，其实系几污糟嘅。啊，程式啊，你都好，當然係非常之厲害啦。咁但係叫做電子產品嘅保養咧，我哋都不能夠忽視嘅、哦。即係嗱，譬如首先，我哋一諗嘅諗到就係我哋嘅電話，同埋我哋最常用嘅電子手錶同埋耳機。其實如果想保養一下佢嘅乾淨啲嘅，應該點樣搞呢？ 咁啊，我哋今日先讲下嗰啲耳机啊。咁啊，如果你係用緊啲有线嘅耳机咧，咁啊，唔知你有冇试过，就係有啲耳机咧，佢係可以转换线嘅，即係有个 headphone 头之外，仲可以换线嘅。 我真係唔知喎、 啊。冇听过。 我以为淨係可以换个头嘅喎，原来佢个线可以换㗎。 有你换得头即係换得线啦，係咪一样先？ 唔係㗎，换个头我只。由唔知咩由嗰啲普通 headphone 头转个 3.5mm 嗰啲咁样嗰啲咗，我以为系咩咗？ 头系我讲嗰啲咧系个 headphone 本身咧，佢嗰个线同埋 headphone 嗰个喇叭，即系嗰嚿喇叭。 哦，即系黐喺耳仔挂耳仔嗰个位。 系啦，系可以换线嘅。 系即系入耳式嗰啲啊？你讲紧定系咩啊？ 入耳式都系啊，入耳式啊。咁当然呢啲头有啲应该唔系入耳式嘅。咁但系我见到我用紧嗰只系入耳式嘅。 嗯。 咁啊，唔知你有冇遇過就係、是、呢一啲嘅呢啲嘅耳機咧，當你用得耐嘅時候咧，就會發覺間唔中聽下時候咧，會有啲沙沙聲。 咦，係嘅咩？我又冇懷疑喎、 啊。咁主要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咧佢嗰個線同埋嗰個耳機咧接觸不良，咁所以咧、啊、變咗呢一啲嘅時候咧，你可能就要需要清潔一下佢入面嘅嗰啲嗰啲接線位啦，咁樣咧你先至可以咧解決咗呢個沙沙聲嘅問題嘅。 係，咁學你話齋有得拆嘅地方咧就可以拆出嚟。咁但我哋用啲咩去到抹啊咁攞濕紙巾得唔得㗎？ 嗱，咁濕紙巾因為始終有水嘅成分，咁所以咧同親電器產品咧接觸水咧都係唔好嘅，咁所以咧不嬲都唔建議啊。咁呢個情況底下咧。 你就可以咧利用 WD40 啦。 哦，即系嗰啲用物油。 系啦，你就咧用用块布或者纸巾捽少少，跟住然后咧就擦下嗰啲接触位咧，咁咧其实就可以解决咗呢一样嘢啦。 咦？但系用完之后一阵味喎，会黑风。 咁冇辦法啦，咁最重要都係聽得好啫。咁你抹一抹翻，跟住清吹乾翻，其實好快都冇咗陣味噶啦。咁起碼我解決咗呢一個問題啊。 係，咁啊，如果啲油啊仲喺度嘅話，咁咪滑潺潺咯嗰兩隻手。 唔係，咁你可以再用乾布抹一抹翻乾淨嘅。咁當然唔係叫你整到一劈油擺曬上去咁樣。咁所以咧又唔需要咁擔心污糟呢樣嘢嚇。其實俾少少佢抹一抹清潔佢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啦。 O K， 咁如果你話嗰啲藍牙嗰啲又點搞好咧？ 哦，如果藍牙嗰啲咧，我其實就一般都真係用翻少少用翻少少點樣講咧？帶少少真係酒精嘅。紙巾咧係嚟到去抹下佢，因為始終咧佢又冇熒幕嗰個侵害性咁擔心啦，亦都因為佢冇線材露喺面啦，咁所以咧我都一般咧就會用翻即係帶少少消毒嘅成分嘅紙巾咧去抹一抹乾淨佢，咁我就算啦。 哦，咁就方便好多啦，因為消毒紙巾咧就而家都隨手可以揾到嘛，咁啊反而如果你話又要嗰啲潤滑油啊嗰啲咧。就可能有陣時都複雜得滯，同埋會搞到隻手滑潺潺咁樣。咁啊，耳機都係簡單啲整啦。不過都要再提一提啲聽眾，係咪你頭先都講咗一句嘅，就係我哋嘅叫做智能電話個屏幕啊，就唔係咁好去到用嗰個酒精咧，直接噴啲消毒酒精上去跟住抹咧？ 係啊，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啊。其實主要嘅原因都係咧，因為液晶面咧，佢入邊嘅結構咧，擔心啊！當酒精溶咗入去嘅時候咧，真係會侵蝕咗嗰啲嘅液晶表面，液晶嘅層，嗰、那個液晶嗰個層啦。咁所以咧，驚溶咗之後咧，令到你個膜咧可能會化。咁所以咧，其實係主要係擔心呢一樣嘢。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咧，依家都會有一啲玻璃嘅嘢喺上面 cover 住，甚至咧，你會貼玻璃膜貼啦。玻璃膜貼咧，可能有時候你。其實前面頭有陣 coating 嘅，之前你都話，估唔到有陣 coating， 其實嗰個有啲咩作用嘅咧？咁啊，有啲咧就可能會防藍光啦，有啲咧亦都可能係咧防你嘅指毛噶。咁所以變咗咧，酒精如果經常去抹呢一陣嘅 coating 咧，其實係會咧加速佢老化嘅。 哦，其實我用緊嗰啲叫做玻璃膜貼咧，即係都唔怕直接講啊，係嗰啲好平嗰啲街邊貨十蚊一塊嗰啲咧，其實呢啲十蚊塊都有 coating 噶。 其實都會有嘅，因為你試想像一下，始終玻璃咧佢係有一定嘅脆弱性，咁點樣咧都會有啲 coating 咧嚟到去增強翻佢嗰個柔韌性啊。 哦，咁啊識得點樣去到用啦嚇。咁但係其實一個 咁所以變咗我哋如果講翻清潔嘅話咧，咁所以咧最好咧都係用翻啲咧坊間其實都麻煩嘅，坊間咧有一啲咧專門係愛嚟清潔熒幕嘅。清潔劑啊，咁又係有得買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同 WD40 一樣都係要買咧？其實係嘅，咁所以咧，變咗用呢一啲嘅話咧，佢能夠啊，佢有幫助活性翻咧，佢嗰陣 coating。 咁可以又令到個電話乾淨。咁但係譬如我個電話咧就唔防水嘅，咁佢嗰啲譬如充電位啊，即係嗰啲吸位咧，同埋佢個喇叭，咁我又嗰啲窿窿罅罅位或者聽電話嗰、那個嗰一條線啊。聽連接耳仔嗰個大發聲嗰個位，其實我又應該點樣清潔嗰啲窿窿罅罅位咧？ 嗱，如果嗰啲位咧，咁其實咧，坊間啊又有啲可以噴嘅清潔，噴嘅一啲罐裝嘅氣體啦，可以噴走啲嗰啲塵粒嘅。咁若然你真係發覺好污糟嘅話咧，其實可能都真係要用翻剛才嘅方法，可能你攞個棉花棒染少少 WD40 咁啊，去整一整翻嗰、那個。插耳機嗰個位置，其實都可以做到一些清潔嘅。 哦，咁都是不要用水、啊、或者是酒精啦。 係啊，酒精如果你真的好想用，其實你因為覺得擔心是污糟啫，其實唯有就是盡量不要去抹個熒幕啦，同埋其他一些即係容易入水的位置。 嗰啲充電位其實係咪都不要用酒精去抹啊？又或者充電線啦，嗰啲充電線個叫做頭咧，有啲金屬帶喺度噶嘛。咁嗰啲係咪都係唔好用酒精去到處理噶？ 其實就我就覺得唔太我好少去咁樣做啦。首先，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好想真係去清潔佢嘅話，其實都係攞塊乾嘅布去抹下乾淨嗰條線，其實就為之 perfect。因為你試想像一下，其實 嗰啲接觸位其實當你有一啲當一攤水啦，咁樣接觸埋佢嘅時候，其實就已經會有一啲嘅導電㗎啦。咁如果係長期咁樣，或者你有一次真係唔好彩個水分多咗嘅時候，其實真係會導致佢燒咗都唔出奇嘅。 嗯，咁啊，聽眾就留意住啦。嗱，下次不如我哋喺度講下咩咧？就係而家有好多電器，我哋成日都話喂又落雨啦。如果真係濕咗嘅時候咧、嗯，喂坊間有啲唔同方法，又話有啲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擺米缸啊咁樣，又可以幫你部機復。 有啊有啊有啊。 係啊係啊，不如我哋咧下次講下，如果部機真係濕咗，啲咩最簡單、最直接，亦都係相對嚟講最有效嘅方法，咁啊介紹下俾啲聽眾啊。 好啊， 好，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 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听紧咩歌啊？ 条街热到咁，梗系全新暑假啦。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1:00至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水平会出内嘅抗体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是。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时间嚟到7:06，收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入边有 Barbie 林慧喺呢度，亦都有另外一位好紧要嘅拍档啊。因为如果唔系佢嘅话咧，我哋就冇一啲最新一手嘅交通消息啦。早晨啊 ，Toby。 早晨啊 ，Barbie。 Toby 点啊？今朝早啲交通情况如何啊？ 今朝几好喎，交通，因为隧道咧暂时各区都系正常噶。咁啊，只系路面咧，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开始慢车噶啦，封路。路方面有少少地方封路啦，可以提一提大家噶，包括喺筲箕湾嘅东旺道，因为有道路工程，东旺道近住养和东区医疗中心嘅慢线需要封闭噶。另外九龙区方面，九龙湾嘅启兴道就有道路工程，启兴道近住嘉里九龙湾危险品货仓部分路段都系封闭噶，经过就要留意啦。咁今朝交通咧真系咁几好， 系啊，呢啲钟数咧同埋星期一咧，希望嗰个节奏咧，可能因为大家咧即系放完两日假之后咧。即 朝早起身都有啲攰奶奶嘅，所以咧就可能会个节奏慢啲咧，就相对地会小心啲，咁小心啲可能就安全啲咯。 不过就有少少雨啊，头先见到咁啊，大家都要小心驾驶啊。 系啊， 系啊，星期一梗系顺顺利利最好啦。 系啊，星期一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香港人嘅步伐都系咁样嘅，星期一咧系会慢少少嘅，因为可能真系攰啦，放完两日假嘅时候咧，周末周日啦就出咗去玩啦。星期一朝早嘅时候咧，我以往咧即系翻晏啲啲嘅钟数嘅时候咧，我就会见到即系香港人咧喺啲铁路上面咧，就好多人咧大部分都系瞓觉啦，再唔系咧就会系睇报纸啦，跟住好多都系塞住对耳仔，可能一系听紧歌或者听紧收音机啦，咁听下啲唔同嘅资讯啦。咁呢个钟数都系好嘅，同埋我觉得咧朝头早建立一啲好嘅习惯咧，喺乘坐交通工具上面咧都系唔错嘅。 系啊，其实好多人喺一啲公共交通咧，譬如礼拜一咁样咧，哇，真系好多人系瞓觉，你见到啊，真系好眼瞓啊，大家玩得好攰啊嘛。咁当然啦，好多嘢咧越快就越好啦，系咪？譬如有啲咩我就想同你讲啦，芭比今日就系咧，即系你知我哋香港系好急速嘅城市啦，系咪？梗系咩都要快就好啦。咁咧今日咧就同你讲就系咧，全港有第一个电动小巴嘅插电站咧，即将就会启用噶啦。 哇，呢个好 好啊！咁仲要系点样？就系、是、原来咧呢个插电站可以快到点样咧？四分钟啫，只要插电四分钟，嗰架车咧就可以行60公里咁远噶啦。 哇！ 咁咧呢个主要呢个电动小巴嘅插电站咧就会喺边度咧？就会摆喺观塘裕民坊嘅公共交通交汇处里面啊。咁呢个小巴总站咧，到时候第一个插电站就俾小巴用噶啦。咁佢哋用嗰个小巴咧，亦都会系全港第一架嘅电动小巴嚟嘅。咁到时候有呢个新嘅电动小巴咧，就可以又环保啲啦。咁同埋亦都系充电四分钟就可以，头先讲啦，行到60公里咁远。咁所以咧系一个很好嘅尝试嚟嘅呢个，希望可以扩展远啲啊。 我成日咧初咧以前推行一啲所谓嘅充电式嘅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总会有个感觉就系觉得啊，如果嚿电耗尽咗咁点算啊？咁如果万一真系有啲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啲电系耗尽咗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救命咧？到底 哇，系咪系纯粹换电咁简单咧？我觉得 唔知嗱，我以前听过有个朋友咧真系试过咁嘅，初期咧佢买咗个嗰啲电动车啦。咁佢就冇計清楚到底自己個電係可以去到幾遠啊！佢就揸咗轉入機場，諗住送個朋友機，一送咗朋友安全抵達，拜拜咗之後咧，佢自己就出唔翻嚟啦。咁係真係嗰陣時咧，係要揾拖車拖走，因為附近係冇得充電啊，亦都冇人去得閒揾嚿電去救佢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就已經有一個諗法就係、可能都要真係作好幾手準備啦，自己真係要有即係後備嘅嘢啦，或者係真係要諗清楚到底附近嘅路線有冇啲地方可以補給到咧咁樣。 呢啲就真係唔似用油嗰啲車，你都可以去油站買啊嘛。咁但係會唔會可能將來會發明一啲尿袋咁嘢係專係貨呢啲電動車用嘅咧？都如果有嘅話，都會方便啲咯。但係個尿袋邊度插咧？ 又要再揾第二啲地方插啦。當呢架車可能都要排隊去插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個尿袋亦都需要排翻相應嘅隊去先插得到咧？咁就唔知啦，真係。 真係唔知，我諗亦都冇得咁簡單喺屋企插，即係你平時電話都仲可以喺屋企插。 電源應該真係都可能差好耐，除非可能分開逐日差啦，咁可能會好啲嘅。如果唔係個耗電量一次個差咁大嚿電咧，亦都唔係咁簡單啦嚇。 係啊，真係唔知啊。不過雖然頭先咁講，幾分鐘差到咁遠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幾有突破呢樣嘢。咁快喎，咁、我係啊，我諗就算有嗰個車隊好多架車都好，都唔緊要啦。咁快差到，係咪？ 差足電咧，即係希望大家 weekend 嘅時候都係一樣差足電啦嚇。 係啊，希望人都係咁啊。 人都係喂，講真係㗎。我記得以前我細個都係㗎，星期一翻學嗰一轉咧係特別攰。但我以前小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咧星期一、二、三咧都系默书喺测验考试嘅。 点解咧？ 即系佢可能觉得个 weekend 你可以翻屋企温熟佢，然之后星期一就几有心嘅时候咧，就同你抹一抹佢啦。咁所以我好记得咧，星期一朝头早咧，我自己嘅习惯就系咧，朝早都喺保姆车啊或者校车啦，因为我搭过保姆车啦，又搭过校车啦，又搭过巴士啦，自己咁都系拎住本书喺度温咯。咁但系到大个嘅时候咧，就觉得咧，因为其实呢一啲交通工具咧，有时嗰啲灯光比较暗啲啦，朝头早嘅日光亦都唔足够啦。咁其实咧喺个车上面睇书或者系睇一啲资料咧，就真系对眼又唔系咁好咯。所以我自己都奉劝大家，如果咧，即系家长们啦，朝头早可能咧都叫个小朋友闭目养神一阵啦，反而可能系翻到学校嗰个时间咧，先至用三几分钟嘅时候再去读翻， 重温一下， 系啦，重温一下就 OK 嘅啦，又唔使咁 stress， 又唔使咁大压力嘅，星期一啫， 系咯，同埋你喺架车度熬下熬下咁样睇咧，都系唔好啊，真系， 系啊， 有时好晕噶， 系啊，反而咧即系望下啲绿色树木啦，望下个天空咧，反而我觉得啲记忆咧会好似特别好，同埋嗰日个头脑会清醒啲，所以即系搭车嘅时候咧，不妨咧，如果系今日可以慢活啲。 啲啊，啲交通工具慢慢行嘅时候，大家准时又可以轻松啲嘅步伐咧，就开始你嘅星期一啦。 系啦，有个 beautiful Monday 啦。 系啊，冇错冇错，要延续过去，继续 beautiful Monday 去翻下个礼拜 beautiful Sunday。 再见啊！ 又系我。喂，好啦，咁啊，唔该晒 Toby 同你讲住咁多先。好啦，天气方面要问下 O， 早晨啊 O。 喂，早晨 ，Barbie， 早晨。 点啊？出边啲天气？ 喂，我都醒醒地，因为头先阿 Miss Lam 一讲温书考试嗰啲咧，我都即刻变翻个靓仔，系啊，变翻靓仔都惊啊，一惊啊，即刻醒啊，系咪先？ 系啊。 今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天气方面，点解咧？咁啊，依家就骤晴骤雨啦。咁点解咁样讲咧？你望深啲咧，其实有个蓝天底噶，不过有好大嚿乌云咧就飘紧过嚟。咁啊，估计咧今日都应该都系骤雨比较多啦。而且咧，好似我听头先新闻报新闻嘅时候话有狂风雷暴添，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咁所以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星期一醒醒目目啦，我都系噶，同你头先同 Toby 咁样讲，礼拜一咧，即系尽量差速电，个电咧到礼拜四五咧先慢慢虚耗到差唔多尾水啊，得10%，所以我礼拜一其实心情系好啲噶， 系啊， 你留意翻礼拜四五咧真系 开始跌镬啦， 系啦，喺强装乐观啊，强装开心啊，咁通常礼拜四五，因为差唔多你嚿电咧，始终用得七七八八咧，差唔多打柴噶啦嘛， 系啊， 希望可以 recharge 啦，即系再充电再出发啊吓。OK， 咁啊，详细天气交俾 Barbie 讲啦， 好啦，唔该晒。哦，阿 O 讲得啱噶，即系星期一咧，希望大家咧过完一个周末周日之后咧，就可以有充足嘅电啦，多啲嘅正能量啦，开展新嘅一个星期。咁啊，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风势咧都系颇大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咧就有涌浪，而随后一两日咧仍然咧都系有骤雨噶。咁啊，记住啦，而家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8:30。室外的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精卫早晨精卫 早晨啊， 我有好多好多的疑问呢，关于粤剧都想请教下你啊。 系，请讲。 其实我自己咧接触粤剧嘅机会咧就唔多嘅，可能咧多数都系一啲大众嘅平台啦，睇到譬如有啲节目里面咧截录咗一节嘅粤剧出嚟啦，就会去睇一睇嘅啫。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一开头咧记得细个接触嘅时候咧就唔系好听得明嘅，即系我可能会将嗰个嘅集中力咧就系摆咗喺嗰啲衣着啊、装扮啊或者系嗰啲音乐嘅特色嗰度啦。后来咧听听下先发觉，好似原来咧，每一次睇粤剧嘅片段咧，都系睇紧故事性嘅内容咁样。 其实咧，你呢个都系好正路大路，任何人听粤剧嘅时候咧，都会发生嘅位嚟嘅。咁特别系睇啦吓，当你睇嘅时候咧，你就更加系会有画面啊嘛，系咪？咁有画面嘅时候，咁啊更加哇，服饰好靓啦，即系场景咧又咁啦，即系佢唱乜咧，其实就唔系好知啦。即系通常咧，呢个都会出现嘅呢、这个情况嘅。既然你问到呢个位嘅时候咧，我都想去讨论一下我哋粤剧嘅另一个特性。就是文学性，咁啊同曲词咧就当然系最有关系啦。 系所谓嘅文学性啦，系咪即系话根据某一啲嘅文本嘅故事，然之后再去改编成为粤剧咁嘅意思呢？ 以往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其实这一刻都有的，即有一些新的剧作家他们都想用一些叫做旧曲啦，旧曲来到去再重新一个创作都有的。但是呢有些朋友呢，其实现在我有时即是主力都要做推广的嘛，是不是尽量都拉下人入剧场啦。那么即拉到些朋友入去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我听唔明佢唱乜啊？又或者有啲时候，就算有字幕俾佢睇都好，吓，可唔可以一定要唔好用文言文啊？系啦，嗱，咁啊，即系就算系我哋，即系我谂中学嘅时候，我哋读 文學啦，或者中文啦，咁佢哋都會係知乎者呀，咁樣係有啲文學要讀嘅。咁其實點解我哋就算我哋讀中文，我哋要學呢個知乎者呀，但係到而家我哋又會即係喺戲曲入面都仲會有呢？其實係咪一定要去到知乎者呀文言文嗰個地步呢？其實戲曲上面呢就比較上反而唔係嘅。只不過係有時有啲位可能一粒字，譬如一個字已經表達咗一個意思出嚟，咁就省去咗好多粒字啦嘛。有時會可以係咁樣噶嘛。咁同埋咧，其實我覺得與其話我哋用好多文言文嘅字去擺落個劇本嗰度咧，倒不如我哋就話我哋擺咗好多文學嘅手法落去。這個手法的意思，平時其實我們就算以前作文，通常我們會用什麼手法呢？ 什麼以人法啊，那些手勢手法。是的， 以人法啊，這些叫做暗喻啊，明喻啊，這些即是我們怎樣寫個場景，就借喻啊，是不是？我用，即是我成日都打一個比方的啦，就是剛才都了解過啦，即是我們成日最多聽的就一定是大女花紫钗记咁樣。 是啊，是啊。 咁我成日都攞嚟講的啦，落花滿天閉月光，大家成日都懂得呢句說話的啦。咁就係帝女花入面香腰嘅其中一句啦，係咪？其實佢係寫緊個人咩？其實佢唔係㗎，佢係寫緊個景㗎嘛。落花即係好多花跌落嚟，即係遮曬成個月光咁樣嘛，係咪？咁呢個意境上面就係、是、如果我純粹喺個文學上面睇嗱，就係頭先嗰位啦。我就算我睇唔到畫面，我聽住個曲詞。其实我都应该已经有个画面在个脑海度咁。 嗯，啱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个分别啦。即系如果我哋即系嗰个文学性，我哋纯粹系我要睇到个场口，我先知道嗰个画面系点样嘅。咁就可能唐迪生呢一啲嘅作品就会略胜一筹啦。喺个文学性上面，所以点解咧？我哋话即系粤剧嗰个。文學性是很值得討論的個點就是在這裡。其實呢就算是我們有很多時一些叫做即新的劇本想寫出來啦，到底我們要去革新要去改革的時候呢，我們到底什麼應該保留，什麼應該即要小心的那些位置呢，都是在這些的根本度出現的。因為呢我哋唔能夠永遠淨係做曬傳統啲戲就算咁樣咁。咁但係以往傳統呢一啲文學，除咗頭先講話係可能喺手法上面嘅一啲即係出色嘅地方啦之外呢，其實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個叫做可演性嘅。係。呢個可演性呢就係、是、個劇本出咗嚟值唔值得做先，系咪？定系为做而做先吓？咁唔好讲话粤剧，甚或是以前嘅其他戏曲剧种咧，我寻日先至同个老师倾偈，可能系为咗揼波钟噶咋，有时系 真系会咁样噶， 真系认真嘅。因为以前有啲时候系因为即系阿个剧场咧，啲人咧买咗飞，咁买咗飞之后咧，咁佢咧就要即系坐足咁耐啦，因为就会俾人掉香蕉咁样噶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咁但系大家会好攰噶嘛，咁同埋边度有咁多嘢讲啫？咁咁所以咧，有啲情况咧之后咧就推咗啲程式出嚟压时间噶嘛，即系咁样都可能有嘅。咁但系呢个咧就同剧本文学上面就冇关系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就话，我哋要保留嘅其实系即系戏曲入面文学性嘅嗰个传承嘅。 系。 因为咧，你嗰个剧本咧，到底有冇得演啦，同埋系即系有冇嗰个故事衔接内容喺入面咧，而佢要表达嘅嘢又系乜嘢咧？呢、這个都紧要嘅。因为咧，如果你话即系到帝女花紫钗记呢一啲，可能表面大家睇就系偏讲爱情啦，系咪？ 系啊， 只系讲爱情，但系其实佢爱情入面，佢仲有冇更深嘅层意喺入面咧？其实系有嘅。我哋就算讲话帝女花都好啦，帝女花个结局系点嘅？记唔记得啊？ 都唔系好嘢嚟噶，咪 系啊，即系双双即系合抱呢、這个即系即系还是下啊嘛，系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就大家一齐啊， 服毒自殺咁樣嘅。咁佢哋係對於愛情嘅嗰份忠貞咧，除咗呢份忠貞之外，其實如果你話純粹忠貞嘅，咁我唔死都得噶。 係啊， 我唔死我都繼續即係啊，即係嗰啲傳統嗰啲西方嘅一啲叫做童話故事咁咪、就係、是、啊王子公主幸福地生活咁樣咁都可以噶。咁點解要喺嗰個位度死去咧？ 嗯，凄美啲係嘛？ 呢、這個凄美係其中一個位啦，但係唔係最主要咯、嗯。因為最主要嗰個位反而就係、是、公主個身份。 嗯， 公主個身份佢係一個明朝嘅公主。 嗯。 而當要改朝換代去到清朝嘅時候，佢其實嗰份貞烈反而係可以話嚇佢自己對於一個朝代或者一個國家興亡嘅嗰種感慨喺入面。 嗯， 其實反而係偏多嘅。佢哋願唔願意俾人哋利用？係講緊呢啲嘅深層意義比較多一啲。 嗯哼， 一個國破家亡嘅情況之下，佢係僅有落嚟嘅皇族，咁佢呢個皇族佢繼續生存落嚟，俾人哋得閒又指住佢喺度利用下，定係佢堅決地即係離開啦咁樣。即係當然我哋唔係鼓勵大家自殺啦，但係其實佢嗰個意義係喺呢啲位度呈現出嚟咯。 係，所以其實咧，即係睇粵劇咧，除咗睇到故事性啦、文學性之外，你亦都睇到好多歷史嘅一啲元素喺裏邊。即係可能要好似阿精偉頭先嘅分析咁樣啦，配合咗嗰個歷史背景啦、人物嘅性格啦，或者人物嘅思想咧，再去睇嘅時候咧，我相信嗰個領會又會更加深一層咯。 冇错。 嗯，好啦，咁今朝早同阿精伟倾住咁多先，大家都可以咧有时间嘅时候多啲欣赏下唔同嘅粤剧剧目，可以试下用阿精伟嘅呢啲新角度去睇咧，话唔定会听到啲新嘅元素出嚟噶。 Thank you， 唔该晒，拜拜， 拜拜。 几时都可以用新角度去睇新事物，就算一啲传统嘅智慧咧，都可以有新嘅体会、新嘅领会啊！ 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心中自主，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愈。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 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继续过，仍然难过错不过。信一卷，能力直升一波。继续信，然而大个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明明到永不结落，仍然能信，仍然能将那事，又能顺去作乐。 来自 Anson Kong 信之卷。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上时间嚟到7:29，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林慧啊。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噶。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伴随住咧，大家要留意嘅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佢嘅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朝早上嘅8:30。而家先听一听新闻报道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42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4035宗属于本地感染，再多5个患者离世，年龄介乎65至94岁。其中一个94岁男死者在上个月中快测呈阳性，出现发烧、咳嗽，到急症室求医，本身有长期病患，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血压等。他的仔曾经快测呈阳性，但没有向当局呈报。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呼吁市民，如果快測驗出陽性，應該盡快向衛生署呈報，以便評估家居環境是否適合作隔離，以免感染同住家人。賽馬會13個場外投注處員工上星期出席一個私人聚會之後，先後確診新冠病毒，6間受影響場外投注處已經關閉清潔，直至另行通知。受影響的投注處分別位於沙田沙角街、大圍道、黃大仙環鳳街、九龍灣麗晶花園、上水石湖墟和大埔廣福道。馬會表示，43個員工上星期一出席一個私人聚會，部分是場外投注處員工，當中8個人上星期四和五陸續確診新冠病毒。馬會其後要求其餘35個曾經出席聚會的員工接受核酸檢測，發現多5個人確診，13個染疫員工已經即時停止返回所屬場外投注處翻工，所屬6間場外投注處的所有其他員工檢測結果都是呈陰性。澳門和珠海通關有新措施，由星期二凌晨零時開始，除了指定人員之外，每人每日只可往返一次，为期1个月，直至9月8日午夜12点结束。澳门政府表示，已经透过联防联控机制接到珠海方面的通知，包括跨境货车司机、跨境学童和一个陪护家长、紧急公务人员和危重症医疗救治人员、殡仪馆接送人员等人士，

wherever you are, girl, that's where I call my own. Whenever you doubt it, I'll be letting you know. Oh, girl, I want to be dancing with you forever. You see through the storm and take me as I am. Baby, it's magic anytime that we're together. I make I just love you 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Brenda Boy 同 Ashley 咧系长期嘅音乐上好拍档啊，今次呢一个合作都好顺畅啊，吓新入榜占第八位 ，For My Ha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越讲越过界，首次同大家去广播啦。 嘿，集广台。 在年轻一代眼里面，粤剧有些不合时宜啦。近年粤剧出现了很多跨界的合作，去紧贴这个时代的步伐。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样嘢喎，咁同啲动物呢都好有关系嘅。咁话说呢，原来我上个星期呢都已经睇到一单嘅新闻都几得意。咁话到呢喺外国嗰度呢有一间医院，咁佢哋由于呢就啲草啊雜草咧就實在生得太快，咁所以咧佢哋一直以嚟咧都係會用一啲叫做除草機咧去到幫襯嘅。咁我話得叫度講動物啦，咁啊梗係知道其實佢哋用咗個方法咧都同動物有關嘅。 唔通叫啲動物去食草？ 冇錯啦。 我以為你講嗰啲咩啊？ 咩啊？ 斬草不除根， 春 風吹又生啊！ 應該未去到咁樣嘅， 梗係唔係就係講呢啲啦？咁但係點解會咁得意咧？佢哋而家原來有唔少嘅公司咧，多咗又係用動物去到。可以話為咗係啦，為咗環境出一分力又好，又或者係叫做環保啲都好。因為咧，如果我哋用除草機或者用其他叫做滅草嘅方法咧，就有機會影響個環境嘅。 除草機都會 除草機，因為佢都係用能量嘛，用能源啊嘛，即係佢而家用用叫羊仔嘅方法咧，佢係完全環保喎。佢除咗係叫運啲羊仔去嗰度 zap 嗰段時間，佢有機會係嗰個交通上要消耗咗能量之外咧、其實佢基本上咧真係全環保啊！ 唔係再簡單啲都得㗎， 嚇、 我俾把镰刀。你自己攞住去割 都 得、 喂，但人哋外國嗰啲講緊唔係話 成個山頭， 係啊，人哋 唔係啊，你同埋有動物咧都係一個 cycle 嚟噶嘛，佢食完之後佢又會。即係製造翻一啲 肥料 出嚟， 係啦，咁啊， 咁咪斬搞嗱，你製造啲肥料，跟住 佢又生 又生翻出嚟，跟住又有你又要除一次， 係啦， 自己斬搞， 仲好肥沃添啊，生得 係係會肥沃啲噶，咁但係佢哋就而家好多公司咧，原來喺外國方面就用咗呢一類型咁樣嘅 package 啊、就話我會定期咧，可能佢已經有唔同有醫院又好，或者有啲係太陽能嘅發電場都好，因為佢哋放喺個草原上邊啊嘛，咁、就同佢哋咧就好似做生意咁做，呢、這個都幾得意嘅，就係話佢哋啲羊咧會定時咧就去佢哋嘅地方嗰度咧就執、就執佢哋嗰啲草嘅，咁啊令到佢哋嗰啲草咧就可以。即係不斷咁樣去到，雖然生長，但係又可以保持住一個咧，即係健康同埋唔會影響到佢哋醫院啊或者太陽能板嗰個運作。因為啲草生得太多咧，其實你啲太陽能板開始被遮住嘅時候，跟住你又吸唔到啲太陽能、其實太陽能板咧真係要成日洗啦，同埋即係定期清潔啦，同埋唔可以俾嘢遮住，因為好影響佢嗰個 power 啊。咁如果佢能量即係吸收得少咗嘅時候咧，其實都即係變相你嗰個太陽能咧就冇咁好啦，冇咁環保啦。 作為嗰只羊咧，呢份工作係咪一份休差咧？ 其實都係休差嚟㗎， 即好似一個人咁樣啊。 係啊，因為 食你嘅工作就係食嘢咯。 係啦、佢哋咧其實啲羊咧有部分仲係用綿羊添嘅，咁、即係話。佢嗰個綿羊除咗係可以提供佢嗰個食草嘅功能之外咧，佢仲可以佢哋嘅 毛 咧，羊毛咧又可以做第二樣嘢喎。咁、所以呢一類型咧就真係人類嘅智慧開始咧就明白到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動物。 同埋我哋之間嘅生活咧係取得一個平衡啦。好啦，羊仔呢個就講完啦，但原來揾翻咧都有唔少嘅公司咧，佢哋都係喺動物方面咧諗盡腦汁，點樣可以叫做減排嘅。牛咧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佢嗰啲胃氣，同埋佢嗰啲叫做便便啊，或者嗰啲VV 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化學成分喺入邊。咁其中例如係一氧化碳啊，或者係嗰啲氮氣啊，都係可以令到話對呢一個地球嚟講咧個臭氧層就唔係咁好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喂，我哋減少啲食牛啦，又或者我哋減少啲用牛嘅方式咧去到飼養，甚至乎提煉某一啲嘅嘢。咁即係我哋希望牛嗰個數量減少啊。咁而家咧原來外國又得意喎，佢哋諗咗第二個方法。就可以都係可以繼續養牛嘅，咁除咗牛亦都可以食草啦，即係可以做翻頭先嘅工作之外咧，佢哋而家開始咧就教啲牛咧準時去廁所，係啊。原來狗仔可以準時去廁所，譬如我放佢嘅時候，咁佢先去啦，咁會唔會喺屋企周圍大小二便啊嘛？咁啊乾淨啲啦。牛咧，佢哋都開始訓練。 咪關咩事咧？點樣控制佢去廁所嘅時間就可以保護個地球？ 係啦，嗱個關鍵係咩咧？因為牛嘅尿液入邊亦都含有好多嘅氮。或者其他嘅化物啦，咁會對呢一個嘅空氣入邊嘅濃度或者成分，甚至乎對大氣咧有所影響。好啦，咁如果我哋能夠訓練到佢準時，或者去一個特定嘅地方，先至俾佢哋啊，你哋而家可以去係啦，去 VV 啦咁樣。咁佢哋喺嗰個時候咧就可以收集。即時收集牛嘅 VV，然後咧就將佢儲埋咗佢，就再將佢轉化成為其他嘅嘢。咁嗰啲嘢咧可能會變成肥料啦，又或者變成其他嘢。而本身嗰啲肥料咧個養分咧係需要同牛 VV 相當之接近嘅。啊，例如原來佢需要氮嘅，咁咪牛 就啱曬 咯，係啦，就俾咗佢啦。咁所以原來咧，我哋嗰啲叫做身邊好多嘅動物咧，我哋一直以嚟睇過啊，原來對呢一個地球環境可能唔係咁好喎。但係咧，原來某程度上，只要我哋動一動腦筋，又可以將佢變翻做好啦。 都係㗎。我曾經都有幻想過，如果屋企咧養翻100-120隻倉鼠咧，可以發電。 嚇點講？哦，因為 佢 跑步咁樣係咪？ 哦，其實你真係可以喎。不是说仓鼠是人喎、 啊。是啊，后面我发现自己跑实际之。 是啊，即是譬如人那些叫做跑步机啊，我们那些单车机 啊。踩单车机啊。 之前试过的、就是那个踩单车。即係當然唔係話出街踩啦、就係嗰啲室內嗰啲唔會喐嗰啲啦，就是、不斷踩，就是、不斷幫你發電。係 啊 係 啊， 咁你又可以當做運動，但係你嗰啲電咧就可以幫你儲起佢，即係擺落個儲電池裏邊。咁、你譬如話你每日跑踩一個鐘，咁你就可以將啲電咧就轉化到落去嗰個電池裏邊。咁當然唔能夠話幫你做好多嘢啦，但係可以譬如著一陣燈啊，咁都。變相係慳緊啲， 都係㗎。 如果我問你哋啦，如果你話踩單車或者喺健身跑步機上面跑步，跑一個鐘，然後你可以將你嗰個嘅電話或者唔好話電話啦，你嗰個充電裝置咧， 插滿佢， 插滿佢， 我制啊， 我制、 啊，我制啊，踩兩個鐘都制。 一嚟可以減肥，二嚟咧我又覺得我嗰個跑步咧，我有更加大動力喎。 係、 咁得啦，咁辛苦你哋啦，我將我電話交埋俾你，你踩多一個鐘，幫我插埋電得唔得？ 咁我跑兩個鐘。 系 就帮你插埋啦，咁啊，大家都有电啦。 你攰嘅，我将个电话交俾阿芭比 ，O K， 芭比帮我踩多一个钟， 系啦， 为环保出一分力，为中哥出一分力啊！ 要啊要啊，大家加油啦！ 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 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被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吗？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冯允谦啊，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咁啊。Barbie 同钟哥今日啊冇缺席啦，天气啊不过都系麻麻地喎。见钟哥翻嚟咧都湿湿地身啊吓，系嘛？ 呢个系真系整定啊。 点解咧？ 我仲话落车嘅时候。陽光普照啊！咁你知由停車場行入嚟，即係由街邊泊車嗰度行入嚟，我哋有一個只係大約30秒鐘嘅露天過路程啊！咁突然之間就係嗰30秒咧，一由落咗車到入嚟就係咁樣突然之間傾盆大雨。 哇！你真係貴人嚟㗎喎！你 突然間喎，做咩都做唔切，梗係走啦，走走走走。 你係貴人開門招風雨， 招風雨 你開個車門佢就嚟咯。 都唔止出門喎，你開門招風雨咯，已經。 所以應該咧就係唔係落車嘅時候都擔住把遮，嗱有太陽擋太陽，落雨就擋雨，應該係咁樣先得。 係咁樣好似天氣麻麻啫，依家28度氣温，相對濕度85%啦。Barbie 頭先有講啊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咧早上嘅8:30咁啊。睇到報章報道咧，話天文台啊嚇都話有機會呢兩日咧又有個風球形成緊喎，咁啊強度咧仍然存在有變數咁啊。天文台咧會視乎啊呢個風即係個風勢咧就再轉向啦，再考慮點去發生嘅。不過今 八月啦， 系咪 打风季节？ 系啊， 系咪 立咗？ 系咪立秋啊？ 系啊， 有冇觉得凉咗啲咧？凉咗啲啊， 差唔多啦。 我成日觉得咧，你成日都话而家嗰个咩咩天气反常啊嘛。你我哋即系农历里边所有嘅一啲气节咧，其实仲系咪咁准成？我成日都觉得，咦，系咪仲系得嘅咧？因为以前个天气同而家比系两件事嚟噶嘛。以前计落条数，同而家计嘅数应该有啲偏差噶。 系系。 所以而家你话立秋啊，系咪真系会凉翻啲咧？ 凉咗如果上个礼拜呢啲时间咧，都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嘅，依家冇咗，咁啊好明显一个寒暑表嚟啦。 你个指标系咁样， 我都系咁 上下天气就 低啦。即系点样为之有钱啊？又去有钱开饭 就有钱啦。 冇錢開飯就冇錢噶啦。喂，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嗱，雖然咧雷暴警告唔好落水，不過原來咧響應翻，即係過咗去個禮拜日就全民運動日啦。你見咧特首咧都有攞住個拳套咧。 打博醒啊，咁样啊吓，咁啊即系醒一醒咁样，咁所以咧就揾嚟咧呢个康文署辖下嘅呢个水上乐园啊，$8起就可以入到场噶啦、嗯、，CP 值超高咁样，港九十个嬉水池大比拼啊，哇，好超劲咁啊！ 我好多年都冇试过去呢啲公众泳池游水咯，我想讲， 但系今日去我唔系好敢肯定，但系 唔得噶，雷暴警告唔开噶， 雷暴警告咧应该就系 啱啦，就系、是、喺。大家闩门唔开门嘅时候先讲，费、事大家一窝蜂啊涌晒过去啊嘛。我估有家长嘅有家长有小朋友嘅家长、嗯，我想讲有小朋友嘅家长咧，其实入去嬉水池嘅机会咧，应该会大啲嘅、 嗯， 因为其他嘅家长可能即系陈太同埋李太，跟、住就会gather 埋一齐啊，不如放咗学一齐去玩下水啦。阿明仔话想玩啊，咁通常都会组织呢啲咁样去玩啦。咁、啊。发现咧呢十个嘅游泳池咧，其实有啲咧都几多嘢玩噶。 啊，系啊， 系啊，有啲有几条嘅滑水梯添，而且咧有啲咧就室内嘅，开室内嘅，室内就可以即系雷暴警告都入到去啦。咁啊喺自己屋企附近呢、這个大角咀泳池咧有一个暖水嘅嬉水池添， 嗯， 即系室内嘅，佢冇室外嘅地方嘅，咁所以就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不过，逢星期一休息，今日又唔开啦，系、啊，咁样你未必可以参与得到。 暖水池系舒服嘅、 嗯， 特别系落水嗰一下，即系你冬天咧，你落水啊，暖粒粒，你会即刻想喐啊。 系系系。 咁但系咧，调翻转头，如果系冻嘅时候，你照落咧、嗯，即系譬如冬天你落去，以前嗰啲公共泳池咧，冬天佢系闩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都照落水，冻啲嘅时候都照落水咧，其实有一种动力俾你去游啊、因为你一游咧。个人就会暖啊嘛， 嗯，咁啊，依家有一个电视台咪有个游水剧嘅， 嗯， 好似已经做完噶， 做完咗啦。 咁佢嗰个咧喺大环山嘅泳池咧， 嗯， 就推咗出嚟啊，话海天一色喎，直情， 嗯， 大环山就喺黄埔附近啦，咁话隐世泳池，声称 咁夸张， 系啊，好夸张噶。嗱，我唔知钟哥同埋 Barbie 有冇去过呢个大环山泳池，系嘛，即系少去。但系咧，我睇翻啲相咧，其实出嚟个感觉又真系。是正的，因为它一望出去已经是个海景来的、差不多是望到中环啊望到湾仔这样。即是你想想个泳池呢你稍微企出去呢望到中环或者望到湾仔。那件事都是开心的。不过回想起我其实呢觉得这一类政府的泳池呢对比我即是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些普通啲嘅回憶啊、因為咧我細個咧喺康文署學游水啊、我唔知道你哋喺邊度學游水啦。我喺康文署學游水咧，戴嗰啲泳帽咧，嗰啲泳帽係布嘅泳帽嚟嘅，個泳帽上面有個 number 嘅，即係佢唔會阿 Sir 唔會記得你個名 字。即係記得十六號，十六號仔喎。 係啦，三十九號咁樣啦。跟住咧，嗰、那個泳帽咧，我永遠記得嗰種味道咧係好臭。 哦，係咪即係循環用嗰啲啊？即係每一堂都俾下一個細路用嗰啲啊？ 梗係啦。 同埋咧，好噏啊！嗰種噏味，我而家聞到咧，即係我而家想像到咧，我都依家即係成身咧都出現一個好差嘅狀況啊！ 嗯， 你係咪喺康文署學游水？ 我唔記得啦， 係咪啊？ 因為我十幾歲，即係我 form three, form two 暑假去学噶， 系咪啊？ 即系应该系13、14岁嘅时候学游水。 点解突发奇想要学游水咧？嗰阵时， 因为我有个两个同学话要学， 嗯， 三个同学想话学，咁我不如一齐啦，咁样就去咗学咯。因为嗰时一齐玩开啊嘛，咁啊，有几样嘢咧，我哋僆仔嘅时候就话喺僆仔时候一定要学嘅 checklist 嚟嘅呢个， 一定要学嘅，因为大个咗好难学得识嘅、游水， 系、 踩单车， 系， 同埋我哋嗰阵时有嘅踩 roller， 系。 因为你大个咗，你好难学得呢几样嘢嘅。 啱嘅，我完全认同。 系啊，你又惊跌啦，又惊即系企高咗，即系都系会跌低啊，会浸亲啊。 嗯、 你大个会好多呢啲恐惧。 溜冰都系嗰类，所以 溜冰即系 roller 啦，即系都系嗰一类型嘅嘢啦。所以一定要学识呢几样嘢先。 Bobby， 你系几时学游水啊？你嗰啲都会学校体育堂咧都会上一节游水 咯。小学唔知四五年班开始学喺泳池啊嘛，就要我哋每年都学一啲新嘅泳式咯，然后要考。 你而家去唔係學校嘅，而家你如果你而家學一啲游泳有關嘅，你哋女士又多咗種啦， 係啊， 嗰啲咩美人魚式嗰啲游泳嘅。 哦 而家好 hit 噶嘛。 哦，我知道我知啊，即系依家好兴嗰啲美人鱼啊，嗯、即系学游水美人鱼咁、嗯、样，跟住真系有条美人鱼嘅尾嘅咁样，唔系芭比嗰啲系好正规嘅。 系啊，因为 美人鱼都正规嘅， 都正规。 其他人戴咗有色眼镜睇， 唔系佢嗰啲真系戴晒泳帽啊，戴晒美镜 啊， 准备 train 佢哋。如果啊有一两个得咧，就喺学界嗰度攞几面牌翻嚟啦。 阿欧啊讲得啱啦，我哋嗰阵时要 train 咩咧？即系除咗游晒四色之外咧，跟住要 train 埋接力啦，要 train 埋潜水啦 ，train 埋跳水啦，哇，好恐怖！ 你系咪好憎游水堂啊？咁嗰阵时， 其实我哋大部分女同学都好憎游水堂，所以你会发觉有啲同学咧，唔知点解个个月咧都有几次唔方便， 有几次添啊，多咗，咁比正常多咗。 咁你学校嗰个住校医生系咪会忙碌啲？ 冇，我哋冇住校医生呢回事， 要 check 啊嘛。 系啊，老师亦都觉得，诶，唔紧要啦，你唔舒服或者你唔系咁方便，可能心态上唔方便，由得佢啦。 但我屋企人唔系噶，即系妹妹都系读嗰啲传统类校咧、嗯。我记得嗰阵时咧，因为要捐钱起泳池啊，捐咗好多钱噶。跟住咧就同阿妹讲咧，你一定要游多啲水啊， 如果唔抵啊， 如果唔抵唔翻咧，真系好贵啊！嗰、那个泳池真系搞唔掂咁样咧。咁呢啲咧都系即系细个成长入边一啲游水嘅回忆啦。更加有一次咧，我成日都喺啲政府泳池咧游水嘅时候咧。我成日都会感到一股暖流， 我、必定嘅啦， 流向你身边， 必定。 咁你就要自己慢慢移开。 我细个咧唔识嘅，咁咧就觉得啊咁得意嘅，有暖水，因为好冻啊。嗰阵时咧学游水，个水好恶嘅，落雨咧照落水要游噶、即系我记得其实嗰阵时僆仔都好似冇雷暴添，好似雷暴都照游噶、我记得系完全都冇规冇矩噶，嗰啲阿 Sir 教导，即系我哋成长年代都廿年前啦，讲紧 你禁唔到嘅，你点样叫人哋嗱、你唔好喺度小解喺个泳池里边，你点样讲啊？讲咗。 同埋你管理唔到， 系啊，佢会唔应啊嘛，即系等于喺部 lift 里边放屁， 系啦， 一样， 冇人会举手话系自己， 系啊，唔会噶嘛。 有一次我游过阿 Sir 身边， 哎呀， 阿 Sir 隔篱有个暖流， 咪但系你又唔可以肯定嗰个系咪阿 Sir 噶、啊？ 咁我 咪如果只系得阿 Sir 一个喺附近，又好难唔肯定系阿 Sir 嗰股暖流。可能又系喺阿 Sir 隔篱嗰度飘过去噶嘛？你唔肯定系咪佢噶嘛？ 咁究竟系咪呢个就系难得一见嘅迷思？究竟嗰个暖流系咪阿 Sir 送俾我嘅香江暖流咧？定还是系人哋流过去嘅香江暖流 咧？我唔系亲眼睇到，我系唔会信嘅。 又好难亲眼睇到。 除非见到嘅。咩啦？ 啲水好浊嘅，仲过嗰阵时，冇依家咁清嘅啲泳池。 睇阿 Sir 呢排体质点啊？如果体质唔好，可能睇到。 份、并作出有关防疫政策新方向嘅决定。韩联社分析认为，北韩好可能喺宣布新冠疫情终结嘅同时，调整以封控隔离为主嘅防疫政策。平壤当局早前表示，国内疫情稳定趋势牢固。但未有正式宣布疫情结束。美国参议院在兼任议长的副总统贺锦丽投下决定性一票的情况下，以51-50票通过旨在降低通胀的法案。这项总值$7,400亿的支出法案由民主党人提出，内容包括向企业加税、应对气候变化、降低处方药物成本、减少赤字等。当中$3,690亿用于气候行动。民主党人之间进行了多个月的谈判，确保法案得到党内50个参议员的每一票支持，加上贺锦丽的关键票通过。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形容法案的通过代表参议院民主党人在特殊利益问题上和美国家庭站在一起。法案将交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表决，预料最快今个星期通过，之后会交到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66，瑞士法郎8.157，澳元5.419，加元6.065，新西兰元4.896，欧元7.983，每百日元对港元5.8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4点，跌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69美元，卖出1773.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

财经第一线。 8:11啊，同阿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你好，星期一愉快， 星期一愉快， 讲呢 句 嘢， 系啊，星期一真系要精精神神开个好头，虽然依家咧就比较大雨啲啊 ，Dicky， 即系要揾个即系 今日。系门口就真系要即系做足准备，因为都行雷闪电啊！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天气咧就暴雨连连，但系啦，港股咧好似咧都还好喺20,000+楼上。今个礼拜咧就港股业绩高峰期，宏观嘅大市走向咧就完全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做个星期一嘅大市前瞻啦。份早餐应该都好丰富啊 ，Dicky 交俾你啦。 好，食个早晨全餐先啦，咁啊，先祝大家即係有愉快嘅一周。咁但係呢又有陣时又係嘅，金融市场又好啦，天气都好啦，经常都不测嘅风云嘅，有陣时感觉曙光初现呢，但係跟住又行雷闪电啦。唉，即係都係要做出准备嗰隻啦。咁啊，先讲下少少外围嘢先，因为呢样嘢呢就可能唔会太影响其他啲国家，但係好影响我哋嘅。咁点解？因为有联系汇率咯。嗱，又系讲一句，又系都要讲下美股同埋美国嘅经济数据。先讲下礼拜五啊，上个礼拜五咧，美国嘅一连串嘅就业数据啦。因为咧本身咧就系睇完礼拜四嗰个新申领同埋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咧，就本来就对礼拜五嗰个所谓嘅即系一连串就业数据咧，就本来都唔系能够有太大寄望，因为即系毕竟都好似多咗人攞失业援助啊嘛。咁但系，竟然咧就係嗰、那個即係話上個月嘅呢一個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咧，表現非常之咁勁，淨係講緊七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咧，係大幅增加咧528,000+份工，咁多過預期咧成倍有多，失業率咧更加比預期咧3.6%仲要低，係得3.5%嘅啫。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哇，咁就掂曬啦，歌舞昇平啦，即係話曬，即係話我都經常講噶嘛。嗱，最後一根都唔係稻草嘅，總之咧。最後一樣最重要支持住美國嘅經濟，你話唔衰退冇問題 ，OK， 都係觀點與角度，亦都唔可以淨係睇一個 GDP 就斷定係唔係衰退。但係如果就業市場都唔得咧，咁就英國咁噶啦，咁點樣咧？英國咁啊點有咩咁差咧？就英國就好大件事，因為英倫銀行咧啱啱先加咗息50个点子，但係英倫銀行咧與此同時都話，哎呀！即係而家咧，其實加息咧係必然嘅，因為通脹40年高位，但係經濟遇咗衰退，可能咧起碼衰成年。嗱，佢真係講衰成年㗎，不過即係用英文講啦。咁但係咧意思咧就即係話衰退可能都要維持成年咁長嘅時間。咁衰成年係咁意思，唔係嗰啲運氣嗰啲 嚇，唔關事。 係啦，但係咧就講緊呢一個即係聯儲局咧，佢就話唔係㗎嘛，耶倫又話唔係㗎嘛，前嘅聯儲局主席。而家嘅財長咁啊，甚至乎阿拜登都有講噶嘛，咁佢哋就係異口同聲都係話咩咧？就美國嘅經濟冇衰退，冇衰退。咁當然啦，即係講得多就好似好時運高嗰種咁嘅感覺嘅，即係自我感覺良好啦。咁但係就業市場真係好咧，都係一件好事。嗱，不過咁就業市場數據咁勁咧，咁啊大劑啦。點解又會變成大劑咧？就因為咧係好擔心大劑量咁加息啊！本来谂住50个点子都 OK 啦，咁但系咧而家开始咧又呼声咧有少少咧就系嚟紧呢一次联储个会议，即系下个月啦，咁咧就加呢一个嘅75个点子嘅机会率咧，又次再次升温到超过一半，咁点解会咁咧？因为个经济好嘛，就市场又好嘛，咁又通胀，咁都唔紧要啦。大大力咁一刀咁劈落去，加息75个点子嘅壓力咧，都承受得住啦。即係講到個經濟咁好嘅話，咁所以咧突然之間咧，大家咧就會對於嗰、那個即係通脹嘅即加息嘅預期又升温啦。當然啦，有部分嘅聯儲局嘅理事即係啲官咧嚇、啊，即係好似阿 Michelle Bowman 咧都話啊，應該咧要加翻上次個75个点子先夠喎、啊。咁所以咧，而家喺呢刻咧，但預期內又係有個加息嘅預期升温，反而咧就因為經濟數據好啦。不過咁，其實咧個美股咧上個禮拜五咧都點樣咧？佢都係先跌咗多啲先嘅，咁但係後來咧個別指數嘅道指咧都叫做收復翻失地，就大家都會再諗啦。 好啦，咁就算加息嘅預期係又升溫翻少少，咁但都起碼就業數據係好，就業市場係好，大家揾都揾得到，跟住有錢揾，咁有錢揾就有錢使，有錢使咧就零售銷售啊呢啲都會好啦，咁所以都唔係話是喎，咁跟住咧又好翻啲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就外圍美股啦，咁港股咧頭先 O 就講咗啦，即係嚟緊咧都即係都排山多好多業績啊。雖然咧你話喂有啲細隻 DJ 聯通咁，咁但係咁唔係嘅，咁即係總之佢講曬啦，都係業績公布高峰期。咁啊美股嘅高峰期過咗少少之後咧，咁啊到我哋啲業績公布高峰期，咁啊一句講曬啦，即係其實都幾大開賣嘅，因為咧即係始終業績好與壞咧，個股價都真係。即係正所謂就係向下或向上突破機會嚟㗎嘛，係咁不過我諗個波動性又冇美股咁大嘅，咁同埋咧點講都好，即係成個市場氣氛即係又消化咗一啲所謂嘅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嘢之後咧，咁即係都今個禮拜都有機會叫做喺兩萬點以上嘅水平啦，就係波動整固啦，咁但係嗰個波動性咧就可能會略略比上個星期咧。就低翻少少咁解啦嚇， 係。 嗯，喂，咁所以講開呢個業績高峰期，即係公布業績高峰期咧，咁嚟緊下個禮拜咧，港交所又公布啦。咁最近因為港交所都已經低低地噶啦，即係講緊佢嘅股價係咪低低嘅啦？咁但係咧。又唔可以咁樣睇喎，因為嚟緊啊，即係可能有嗰啲互聯互通就會即係會擴大少少啦，會唔會有啲受惠？咁如果而家咁樣嘅價目，係咪可以諗一諗港交所咧 ？Dicky， 係而家咧就真係望一望，咦？又好似由高位又回翻都幾多下咁樣喎，有啲吸引力出現咗嘅，我都同意嘅。嗱，因為始終畢竟咧，對港交所嚟講啊，雖然佢個增長一般，估值。唔平，咁但係始终佢真係最独市嘅，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就会去睇啦，咦咁嚟緊啊真係会唔会又即係啲生意又会再多啲啊，因为大家都会明白到就係好似阿里巴巴咁，即係话佢哋本身喺第二上市嘅喺香港，咁佢哋都要点啊，即係准备两地同步第一上市，咁其实呢技术上高对港交所嚟讲就冇乜关系㗎，即係你都上咗个囉咁。咁但关键就係、是、咦如果你係两地同步第一，咁最终内地开绿灯，跟住入到呢个港股通，咁内地北水又买得，咁北水买得自然呢就即係会有利于个成交整体金额嘅提升啦。咁呢個呢就係大家有個比較大啲嘅憧憬嘅，咁但係我諗呢段時間即係點解個股價都表現即係有啲不大意呢，咁我諗都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對於啲高估值嘅股份咁都係有個即係壓力，因為始終都成個市場氣氛都一般般啦，咁但係而家喺呢刻呢佢個股價都曾經好幾日都收低一條50天移動平均線360蚊之下啦，咁我諗嗱，如果可以企得返住喺呢個水平呢，咁嚟緊後市又可以睇返好些少，即係或者可望有少少嘅反彈咁樣囉，不過又唔好望太多啊，即係因為即係由極低位即係去到350蚊邊嗰啲亦都彈咗啲，即係我諗好短期嘅嘅區間可能就即係大概350到370蚊呢個區間咁上落囉，咁大家就可以捉下個波幅啦。 嗯，咁最後呢問一條開放式嘅問題俾 Dicky 先，禮拜一呢通常呢有啲散户呢都做下啲投資部署嘅，咁咁多份報章入面 Dicky 都好多個專欄啦咁樣，咁禮拜一最好㗎啦，咁揭一揭 Dicky 啊呢、這個禮拜有冇啲板塊散户可以留意一下，或者有啲個股散户可以多啲做功課參考一下呢？ 係啦，即係喺大氣電波呢我唔講個別嘅股份啦，咁不過呢即係講到喺而家呢刻呢我仍然都會對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電動車或者汽車呢個板塊呢就即係經歷咗一啲嘅調整之後呢我都會睇得返好啲嘅。個最主要原因呢都係兩個因素嘅，即係一就是、政策啦，咁二呢就係、是、實際上佢哋嘅銷售表現啦都真係著實係唔錯啦。咁再者呢就係話即係三大電動車新勢力，雖然呢估值呢都即係並不平嘅，呢個係好客觀嘅事實。咁但係咧，即係我作為車迷，最近咧，即係都又去唔到第二啲地方睇車展，咁就唯有睇下相先啦。咁都冇乜辦法啦。咁我發現啊，即係點咁講，即係選擇都真係越嚟越多，同埋內地喺而家市面上可以提供俾 即係投資，唔係成日都投資者出嚟，即係 消費者啊， 係消費者嘅選擇咧，都真係好多大開眼界、蔚為奇觀嘅，因為比香港嘅選擇要多，無論型號啦、品牌咧都多好多咯。咁所以即係咁多嘅選擇，同埋嗰啲價位定價嚟講咧，都真係有一定吸引力。但係當然大家可能會計數就係、是，當佢哋呢啲品牌開始推出呢一啲產品嘅時間咧，即係尤其是呢啲定價又要有競爭力咧，咁即係一定係會影響咗佢哋即係傳統車廠嘅純利率、毛利率㗎啦。咁但係咧，即係起碼政策又方亦都即係。就算你薄利多銷都好，都會惠及啊嘛，咁所以呢個行業咧，就大家都可以再睇下嘅。 咁啊，散户又可以部署下啦，或者睇下啦，睇下啲電能車都啱啊！依家啲車展咧都好多啊嚇，咁去商場行街嘅時候都見到，先生有冇興趣睇下車啊？咁樣 我有啊，係嘛？但我想用買嗰個電能車嘅錢買嗰啲股票先啊， 係咪啊？電能車都好貴啊！ 一個 double 買架電能車咪唔使錢 啊？就係啦， 但都難啲喎 ，Dicky 你中意。嗰個品牌架 XI 都要年尾先出到貨，好似真係。 係啊，好似有啲等到出年添啊，真 係。等到天方愛未老啊嚇！好啦，今日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咁啊禮拜四再請你做我哋嘉賓啦，唔該曬， 唔該曬 Dicky， 唔該曬。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優惠啊，叫埋 Barbie 一齊出嚟睇啦。不過喺睇之前咧，講翻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26度嘅氣温。嗱，依家 舒服咁， 真 係 凍啦，26度啊！ 我啱想講，大家出街小心啲啊！如果你最近做咗啲唔好嘅嘢嚇， 點 半錢啦，出街小心， 麻煩少少啦咁樣。咁但係就除天打雷劈啊！大家做個好人應該冇事嘅， 冇事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喂，但係咧，琴日咧就好多人出咗街，因為呢個消費券啦，咁都聽到即係我哋港台都有好多教你用消費券啦，交還交。我唔知道原來今次唔係俾5000蚊，我琴日喺嗰個支付系統先知道咧。 你以為點解少咗啊嘛？ 係啊，點解冇咗嘅？點解我係咪先使未來錢？ 使得咗啦，已經。 原來得2000蚊先啫。咁下一期好似十月到先有即係再派發咁樣 啦，都係你嘅， 係啊， 遲啲俾你啫。 正所謂係你嘅，就係 你嘅， 冇話冇咗嘅嘢咁樣。咁啊，琴日就同屋企人同埋一個喺有朋自遠方來啊，咁啊真係飛翻嚟香港咁樣啦。咁啊行咗一轉咧，尖沙咀嗰個大型商場啦，超多人。喺嗰啲名店嗰度超多人，你稍微買多少少嘢，我有個朋友買咗大概10000蚊嘢到啦，喺一間鋪頭嗰度，咁咧跟住又再送你一沓大富翁嘅 coupon，又係嗰沓又係。根本就是 鼓励你消费， 鼓励逼你消费。 但系嗰沓 coupon， 你个朋友应该用唔着噶啦。 点解佢飞走？ 佢飞走啊嘛。 系啊。 我哋建议有两餐饭喺嗰度食，用咗一啲先嘅咁样。咁同埋今次咧，我帮大家睇过咧，嗰两沓 coupon 咧。有啲名店都涵蓋，即係用2000蚊減到500蚊嗰張咧，即係shopping A 同埋 shopping B， 佢係咁去形容嘅。 用2000蚊減500啊嘛，但 係 佢最平嗰件嘢10萬蚊啊 嘛。 哦， 都得嘅，你買條呔都得嘅， 即係禮物紙唔使錢啫，馬里斯係 一條呔都可能3500蚊，真係唔知點解啊嚇。咁但係睇翻咧報章都有話檢， 我條呔唔使錢添啊， 係點解？ 士啤呔， 士啤呔咩？咁你 日挂住喺腰啊！ 咁你几好，几好， 好抵啊！ 好抵啊！好抵！希望你搣甩佢咧，今年啊，系其实你都冇咁 fit， 系咯？ 你为咗搞激，话自己有士啤呔， 真系伟大， 唔可以咁啊！吓， 我比起好大嘅士啤呔嘅人系细，但系我比好 fit 嘅人系大啊嘛！ 好啦好啦， 需要嘅时候就拎出嚟，唔需要嘅时候收翻埋佢。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OK， 嗱，檢閱翻咧商場嘅消費券優惠咁啊，即係頭先講咗尖沙咀嗰個啦，咁講下銅鑼灣嗰個啦，銅鑼灣咧就單日消費滿咧1500蚊咧就多100蚊嘅優惠。 惠券，有张50蚊嘅美食券，同埋一张100蚊嘅美食优惠券。 嗯、 即系总共，如果你愿意消费1500蚊咧，就有翻250蚊 coupon 俾翻你嘅、 嗯。 即系铜锣湾，即系有个钟嗰个广场啦，咁、样。咁另外你话喂，Bobby 近你多啲啦，呢、這个沙田嗰个广场咧、 嗯， 你应该会想知道多啲啊。 系啊， 喂，你用足2000蚊消费券咧，佢送翻500蚊电子礼券俾你，系 啊。 哦，抵唔抵啊？谂谂、啊， 喂，好多嘢，嗰500蚊咧入边啦，有100蚊嘅时买衫嘅契嚟，100蚊咧爱嚟买化妆嘢嘅，100蚊咧契嚟买运动嘢嘅，100蚊咧契嚟买儿童嘢嘅， 分到咁散， 好似 OK 喎、 啊，有20蚊咧俾你餐饮嘅咁样，啊、即系佢 听落又 OK 啊，几啱我呢几个范畴都。 呢、這个商场咧真系识玩，我想讲、即系头先我讲嗰啲都系一啲即系。好似好優惠嘅嘢、因為你用200蚊減50蚊，或者用2000蚊減500蚊，但呢個咧係我睇嗰啲條款咧，係相對比較着实一啲、即系踏实一啲， 同埋佢起码有限你啦。咁你谂下，你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翻相应嘅消费先可以用到嗰张 coupon 嘅时候，咁即系话样样嘅商店都受惠得到啦。 系啊， 呢个系从商店嗰个角度出发、 所以都几聪明、 如果从消费者角度咧，我情愿咁样啦，即系譬如你全部加埋减。200蚊咁嘅，全部加埋，你嘅分散咗啊嘛。我可唔可以揀喺一間鋪頭用曬佢嘅，即係嗰個優惠咧、 其實係啊，都係。 我俾個事先眼先，譬如我中意買玩具，我就喺玩具嗰度用曬佢、或者阿 Barbie 要買親子嘢，我喺親子嗰度用曬佢、或者運動嘢嘅喺運動嘢用曬佢。而我揀咗先，我就唔使呢度得嗰。嗰度有啄啄咁樣咧， 但我想話咧，我琴日已經咧率先咁樣咧攞咗嚟咧買呢一個禮券咯，即係嗱，我其實咧之前嗰幾次都係用嚟做同一樣嘢。 你都醒喎 ，Barbie 呢個，你可以講多啲。 係啊，即係我都係用，因為咧喺某一啲嘅商店嗱，譬如我呢啲咧就叫做踏實型啦，我啲消費券咧就純粹攞嚟買一啲日常嘅用品，即係例如可能幫襯啲超級市場啦，或者攞嚟搭車嘅啫。咁尤其是咧，我嗰個支付方式咧就好似有 O 話齋，係斷開咁樣逐期俾嘅。就不能够一次过咧，就先使未来钱，自己买咗件贵嘢，然之后自己慢慢之后先褪翻俾我啦，我就觉得唔 OK 嘅。咁、所以咧，我就会攞佢嚟买一啲礼券。咁有好多啲商店，尤其是啲卖日用品啊，或者系啲连锁式经营嘅商店咧，就会推出好多啲优惠，就系可能用嗰几个支付平台咧，就会买咗啲礼券，可能多翻可能10%或者20%咁样啦，去做。咁我咧嘅消费模式系点咧？我会首先攞咗佢呢一个嘅礼券着数，譬如啦，我琴日嗰个咧系买1000蚊 coupon。就送多100蚊嘅，咁即系我其实多咗 10% 啦。咁、然后咧，因为我某一啲嘅信用卡同埋会员优惠咧，喺每一个月嘅某几个日子咧，又会再有8%， 或者积分乘二、或者乘三咁样。 咁我就会搭埋呢一个优惠嚟一次过买啲贵啲嘢，或者买多啲嘢，例如买米啦、油啦、豉油啊嗰啲咧，就一次过咁样用。咁係最平嘅。 你都好精明喎、其實 佢變得好忙啊，咁樣個人咧。 係咩？唔係啊，咁我咪 schedule 咗嗰幾日買呢啲嘢咯。 你記住好多嘢啊。 係啊。OK 嘅 ，OK 嘅。 唔緊要啊，你記住聽晨光第一線， 冇錯， 會提你啊， 因為會提你啊嘛。有好多嘅朋友咧，其實揸車又好啊，翻工咧聽晨光咧，就聽呢個消費嘅情報啊。 係啊， 因為錢就一定要用噶啦。 冇錯。 點樣用得時髦一啲？係啦，精明一啲。咁啊 ，Barbie 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提供啊。 咁聽日等我講。讲啊，听日 好啊， 听日我教大家消费咧，就系唔好使钱，即系储起， 储起 储蓄大计， 储蓄都系啊，依家有 唔好使钱， 有银行啊，就嚟将近3厘半息啦，啲定期系啊， 摆几耐先？ 一年咯，三厘半几可观噶，你摆50000有1万零2万蚊噶， 都算系咁啊， 半年啦吓，记住。 一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以体内放射治疗结合传统化疗医治肝内胆管癌，比起只是用化疗，病人的平均存活率可以由大约12个月增加至21个月，大约1/4病人的肿瘤缩小。

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海泥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在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 CK。 疫情的肆虐呢，希望大家都齐心和小心地去抗疫。我们正值是打着一场疫战的，希望大家可以快点过回一些正常生活，同埋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主持人崔杰彤、胡静思，每集请来嘉宾分享疫情下雪中送炭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周医生，而家疫情肆虐，我谂李医生可能会帮到我哋嘅。 边个李医生啊？ 李时珍医生啊！ 想知道撰写《本草纲目》嘅李时珍会点样应对现今疫情？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伊利莎白中学嘅同学声演李时珍之坚毅精神。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之前咧有傳聞運動日啦，亦都有便服日啦。咁便服日就好簡單啦，即係大家如果你係平時需要著一啲即係 formal dressing 啊，又要恤衫打呔嘅朋友們，喂嗰日可以輕鬆啲。咁甚至乎話你嗰日著便服啦，或者著運動服都得。 哦， 去到運動服咧。就有得講啦。咁其實呢一件事之前咧，喺一個討論區我都睇到有人留言啦，就話究竟應該著乜嘢衫翻工 啊？ 嗱，咁即係適隨轉變啦。除非你係要著制服，冇得講啊。如果唔係，你大家可以選擇噶嘛。咁你甚至乎你話你平時要著開西裝打呔，或者著一啲翻工套裝嘅，你都可以選擇唔著噶嘛。你著其他類型都得噶嘛。 係啊。 咁有啲朋友們咧就會選擇，我穿一啲我平时喜欢嘅服饰。咁近年呢，咁就有女士们好喜欢穿一啲叫做瑜伽服装。咁就出街嘅。咁就引起好多人热话啦。咁呢个就话佢有喺讨论区见到有啲喺中环返工嘅 OL 就开个 po 就话啦。喂，佢自己呢就係穿 瑜伽褲翻工。 嗯， 係。 咁跟住就話我冇，我覺得冇嘢。 系 咁，当然咧，佢觉得有嘢，佢就唔会咁着啦。佢觉得冇嘢，咁但系咧，佢着咗呢啲咁样嘅服饰翻工之后咧，就会引嚟其他嘅同事，特别系女同事就会话：点解你着到咁样翻工咧？ 嗯， 咁话晒呢度系即系大家系 office 啊嘛，咁唔应该着到咁样嘅。咁就变成两说啦，一边咧就系话你点解要咁样着，另一边就系点解我唔可以咁样着。咁、 哦、 大家就会喺度即系各有理据啦， 即系或者喺讨论区嗰度大家讲下啦，跟住又讲下啲自身经历啦，又话着得唔着得啊，又话即系着究竟尴唔尴尬啊，跟住开始就延伸讨论就系啲女性嘅体态美啊，因为好贴身咁样。 咁即系我啊，阵间 O 同阿 Barbie 都可以讲下你哋嘅睇法。但系之前咧，如果你哋有印象咧，都曾經見過一張相喺香港嘅，喺呢一個港鐵裏邊有一位男士著咗一條 瑜伽褲，係 咁、嗯、大家睇完之後，誒咁當然咧嗰、那個重點就唔係喺條瑜伽褲嗰度啦，就喺佢嘅嗰度啦，因為個現形啊嘛，咁、 嗯、 大家就會覺得嚇、啊、男士著咁樣、啊 嗯， 會唔會有啲即係叫做 有點而哪個啊？ 即係哪個啊？定、嗯、有外觀之嘛？定還是唔係太適合啊？咁、 嗯、 又會有人講啦。咁究竟应唔应该着，或者可唔可以着出街咧？ 系 咁，但系佢真系运动服嚟。 嗱、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觉得嗰个咧，我奇怪啲啫，只不过系嗰个着法。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唔可以？我又唔至于不置可否。点解咧？其实我都踩单车啊嘛，啲、单车裤 咧， 系啊，一样都好贴身， 好贴噶。其实即系当然啦，即系朝头早唔想即系讲得好深入啦。但系你如果系一个成年人，你有认知，特别系男士咧，其实咧你着贴身单车裤啦，即系比赛用嗰啲单车裤，同、瑜伽裤咧，我几可肯定个感觉咧，其实差唔多。 系、 即系你自己着落去啊， 贴身物料嘅嘢都系咁嘅效果啦。 系、啊，咁你落有架单车配备，依家甩咗辘可以上港铁噶嘛、或者上嗰啲火车东铁线啦、其实我成日都见到系咁噶。 咁你都讲咗啦，你攞埋架单车 就 OK 啊。 嗱，你就觉得喂，你系踩单车，你就咁样明啱 啦。我就系讨论到呢度，咁你攞翻张瑜伽席，个男人都可以着瑜伽裤啦。 系，咁但系如果我系翻 OL， 即系我系 OL， 我 带埋张瑜伽席， 瑜伽席先可以着瑜伽裤。 系啊，我收工即刻就去 做运动得唔得咧？ 咁得唔得咧？ 系或者 lunch 嘅时候就摊张瑜伽席出嚟做瑜伽。 嗱，我哋啲男性观点，阿 Barbie 你又点睇啦？ 其实我想话咧，近呢两年咧，我自己因为我本身个人咧、都系比较中意留意女士多过中意留意男士嘅，咁、所以喺街上面咧都成日会留意啲女士嘅服饰啦。咁、我近呢两三年咧系见到好多家长啊，直头即系嗱，你谂下个家长嘅群组里边，成日咧大家会有个定型，就系、觉得啊，做咗人妈妈咧，可能都系着嗰啲套装啊，或者成熟啲啊、斯文啲嘅服饰啦，可能会接啲小朋友翻学咁样啦。但我见到真系极大部分嘅人咧，从以前其实同 leggings 差唔多啫嘛，以前再早多几年咧，咪就系着 leggings 嘅，而家就变成咗一啲可能个物料有啲唔同，颜色可能又有啲唔同咁嘅所谓叫做瑜伽裤嘅一个新嘅 term 啦。嗱、不过我自己又觉得咁样嘅，以前咧女士着 leggings 咧都会有个观念就系、件上衫可能会长多少少，佢会吸住即系可能起码会过咗 pat pat 位置啊咁样啦。而家咧嘅瑜伽裤咧，啲人就中意衬啲短身衫，凸显自己嘅身形嘅。咁、我自己咧，即系作为女士咧，我就冇话到底觉得嗰个人嘅角色啊定位系乜，即系话知你做咗妈妈又好，或者仲系少女又好啦、都一样嘅啫。我自己觉得。咁但系我首先会从嗰、靓嗰方面去着手咯。即系我觉得如果着得好睇嘅，咁我会好欣赏嘅，因为佢都系一个运动嘅服饰啊嘛。但系我自己有时就觉得咧，可能有好多人咧着呢一种服饰系因为贪方便。一来咧就系、其实 真系放工去做运动啊， 系啦，一来就系唔使换衫啦。第二样嘢点解话方便咧，就系、因为我咪话好多家长会着嘅、其实呢一样嘢亦都系几防走光嘅，因为咧佢个弹性好够啦，佢个物料，而且咧嗱，你谂下做人阿妈好多时可能又要拎书包啊，又要拎呢样嗰样啦，实质咧着呢一种咧。无论你点喐都唔会走光，或者你踎低喺度同小朋友讲嘢又得，你跌咗嘢或者即系一抽二楞咁样拎住好多嘢咧，又唔会掀起件衫，因为佢够紧身啊嘛，条裤又唔会移位又得，咁所以变相我就觉得咧，系因为呢个方便嘅用途，所以大家就多咗着呢种又好多人着又流行嘅瑜伽裤啦。 正正话欧都讲到话嗰个单车裤咧，咁记唔记得有一排咧，男士都好中意着嗰啲长嘅 legging 啊嘛，但系佢哋唔会斋着嗰条嘅，外边一定会着翻条短裤、 多 裤啊。 或者即係嗰啲三個骨嗰啲都會著翻條，先至會露小腿嗰個部分嗰啲鉗出嚟噶嘛。咁你就會即係叫做遮蓋咗嗰、那個喺公眾地方展露尷尬嘅情況。 不過咧，其實咧我自己踩單車咧，有陣時真係呼機啊咁去踩啦，即係著曬單車褲。因為啲單車褲咧，其實佢俾你個 pat pat 嗰度有個護墊嘅，即係因為你 舒服啲啊， 係等你舒服啲。同埋咧，我哋依家著嗰啲單車褲咧，唔係淨係褲噶，佢真係有兩條帶咧，好似啲女性內衣咁樣掛翻起兩邊膊頭噶， 咁、哦、你唔會移位噶嘛條褲。 係啊，嗯、但係我自己咧，其實第一二次著咧，我 好唔怪 啦，好唔怪住咁辛苦， 同埋喺條街嗰度著咧，我亦都真係好唔怪， 咪好似舉重嗰啲， 係啦， 都係咁樣咯， 即係視乎你用咩嘅眼光去睇啦。我自己又覺得，不過普遍咧，中環咧都係多瑜伽褲嘅， 係啦， 真係。 正話講嚟講，其實兩個問題嚟㗎，一個就係你可唔可以著瑜伽褲啊，即係今日講瑜伽褲，可唔可以著瑜伽褲出街？另一個咧就係。可唔可以著瑜伽褲翻工？翻工啊，得唔得咧？正話都講咗咧，佢之前有個喂便服日，便服日可以選擇啊嘛。咁點解我咁樣著翻去要俾人話咧？如果俾人話嘅，咁嗰日就唔係便服日啦。咁即係應該有要求噶咯喎。咁點解我唔可以選擇先？咁你覺得如果我翻一個寫字樓工？呢、這個係咪唔適合呢？ 喂，但我想話咧，嗱，以前咧女士咪好中意曬手袋嘅，即係乜嘢牌子嘅手袋就覺得係身份嘅象徵啦。喂，而家瑜伽褲嘅品牌咧，其實都係身份象徵嚟嘅、 哦啊。 你知唔知一條瑜伽褲如果貴起上嚟， 咁有貴有平噶嘛？ 哇！但係你知唔知好多人都係買啲好貴嗰啲嚟著㗎？ 嗰、那個瑜伽褲嗰牌子咧 ，L 字頭嗰個咧，千幾蚊嘅。 係啊， 係 啊，因為佢聲稱咧，聲稱啊喺有個 lab 啊喺加拿大北美嗰邊做嘅、即係。諗咧，即係你著嘅時候點樣可以凸顯女性嘅體態美啦、 啊？又要收腳，又要方便啊！ 係啦、啊，個物料咧用咗啲納米技術做嘅，類似係咁樣。 即係你擺啲納米就好似好勁咁。 係啊，仲要加啲你聽唔明嘅字就好勁。 咪就好勁。 係啊， 但係咧但係如果大家有翻咁上下記憶啊，你諗下十幾年前咧喺瑜伽褲都未興起嘅時候，曾經喺女士們應該話喺呢一個。太太們曾經興過一類型嘅衣著嘅， 嚇係乜嘢？ 好似樣嘅，就係嗰啲貼身花呢碌嘅緊身褲。 哦， 貼身花呢碌緊身褲又唔係 legging 實， 唔係 legging， 類近 legging， 好多人著噶，特別係啲有翻咁上下，好似我呢啲年紀嘅女士們， 係 喺街市嘅時候係好中意著噶。 哦，因為咧係好似箍住個腳踭嘅嗰啲嗰啲褲啊。 但系咧就必定系拣即系好多花纹啊咁样就 系 好紧身嘅。 嗰、 那 个系八十年代 Awobek， 我知啦，踩踭裤系啦， 踩踭裤，跟住又系好似就话 Barbie 讲咧，嗰阵时着嗰啲衫咧，必定系会长身啲嘅，遮紧 pat pat 啦，即系嗰啲咁样。但系嗰阵时着咧，冇人话嘅， 系 只系话哇。好难睇或者咁老土，只系咁样形容啫。 我觉得系因为关个物料同埋个花纹先，真系嘅。同埋因为佢有个原因啊嘛，嗱，即系佢嗰阵时个名堂就系话 aerobics 嘅兴起，咁 aerobics 啲人本身跳嗰啲舞本身就已经系有个形象， 但 系嗰阵时着嗰啲裤啦， 嗰阵时着嗰啲你几可见到嗰啲人，哇！你话俾我听你有跳 aerobics 唔系啊嘛， 你睇个身形就知道唔系噶嘛。 喂，啱啱开始啫，人哋你唔可以咁样嘅。 咁但系而家转咗叫做瑜伽裤，其实喺个外观上，我觉得即系系唔会相差好远，即系外观上啊。咁当然个实质功能就已经唔同晒啦。 系啊。 咁但系点解而家你又会觉得咁大问题啊？即系点解会咁大问题咧？我觉得即系正话 O 都讲，未必系着嘅人有问题。可能係睇嘅人有問題， 話嘅人有問題啦，我都覺得係。 唔係，但我想話咧，我都留意到一樣嘢咧，其實鍾哥講得啱喎。以前嗰個熱潮咧，咪好多啲有花紋嘅褲嘅，但係咧嗱，我自己。留意開嘅嗰一類嘅品牌出嘅嘢啦，以前係偏向出啲深色為主嘅、真係嘅。我成日都覺得咧，著深色褲咧係乜嘢都冇咁明顯嘅。但係而家咧瑜伽褲咧偏向淺色為主，真係喎！你真係當你所有嘢變得好淺色嘅時候咧，特別係一啲咧可能好吸睛嘅顏色，有啲淺紫色啊、米色啊、個白色嗰啲咧，你係特別覺得擱眼啲。 其實咧淺灰色咧，我先覺得即係譬如你可能著件 T 恤啦、你滴咗滴水落去咧，你都特別覺嘅。我唔知点解啲要出呢啲浅紫色嗰啲咧， 佢就话俾你听，你滴咗滴水落去咯。 哦， 惊你睇 唔到，睇唔到啊嘛。 哦，原来咁。

呢一个嘅名字仲可以用嚟形容人嘅性格，到底系啲咩呢？想唔想知？白元浩转头话你知。解救卧病嘅玄机，可能你需要从贵妇狗咧身上边学习啦，有少少认识就得噶啦，唔需要太深入，只系知道佢哋到底有啲乜嘢颜色就得噶啦。啊，通常啡色同埋黑色会比较常多噶。一讲完之后你就明白啦。啊，原来卧病咧系形容人哋黑口黑面。以前咧我屋企嗰只嘅贵妇狗系卧病，咁啊所以屋企人食头咧就改咗佢个名叫做黑面神咁样，卧病卧病，可能可以帮手驱走啲衰运啩。啊，南洋嘅朋友如果讲卧病嘅话咧。其实就同我哋香港人所讲嘅黑面都系一样，指出一个人心情唔系太好，窿起块面，呢、这个咧就叫做卧病啦。朝头早嘅时候，希望大家都系开开心心，特别系星期一，梗系要快快乐乐翻工啦，千祈唔好做到黑面神卧病咁嘅样啊！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出面是落雨啦，问下钟哥啊，你架车嗰度通常有几多把遮咧？ 一把咯， 一把啊咋？咁、你有冇阵时咧将把遮咧摆咗一个场地之后唔记得攞翻，你架车就变咗冇遮用咧？ 哦，唔会，而家我好小心， 系咪、 啊、即系甚至乎嗰日阳光普照，我冇攞遮出嚟咧，我都话啊，我今日有冇带遮咧？ 即系你会提醒自己吓、 哦，因为以前经历得太多，留低把遮、 我都系啊，其实留低嘅嘢咧，即系遮咧，应该系我人生留低得最多啊。Bobby，、你会记？记得自己啲遮，同埋你系咪大头虾咧？喺遮呢方面， 系大头虾嚟嘅。同埋咧，我最宝贝、最中意嗰啲遮咧，就会越唔记得拎噶啦。于是乎，我最近发明咗一样嘢，即系临开学咧，咪会帮啲小朋友贴下啲名嘅。我咧用呆毛咧，即系嗰啲系咧，我就用嗰啲咁样嘅方法咧，就系、是、打咗自己个名同埋电话号码、然之后我就贴咗喺把遮嘅一个比较冇咁显眼嘅地方，就系、嗰个 L 病嘅内侧。 无聊啊！既然冇咁显眼，啲人点会睇到咧？ 系啊， 太显。眼又唔好嘛，因为有电话号码喺度嘛，咁又费事啦咁。 系啊， 翘咗翘咁样咯，就希望如果万一真系留低嘅话，好心人都可以打翻俾我，俾翻把宝贝遮我。 放心，七月啊冇人偷遮， 下个月难讲啦。 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但系仲系挤塞，车龙排到 Mega Box 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 Mega Box 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 翔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太古城对出。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喺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啱啱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啦，一带仲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廿五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廿五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香港电台是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二十五年， 今集请嚟四位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容海恩， 新会在个大湾区入边就想打造一个新材料。 近年我哋翻过去咧，现代化咗好多。 黄英豪、李振强， 大湾区嘅发展里边，其实我哋都会各司其职去做唔同嘅嘢。 半点二十五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方天兴成为了飞行救助队机长，切身体会到救援人员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勇于付出生命，义无反顾，深刻感悟到个人和团体的价值和意义，看到用生命捍卫荣誉的勇气和担当。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早晨，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你讲讲咧，今个礼拜咧港股嘅前瞻啦，港股业绩高峰期啊，多只焦点嘅蓝筹股咧陆续就会放榜啦。今个礼拜公布业绩 的股份，包括有中电、中移动、联通、创科、港铁、李宁等等的，备受市场关注。每一份业绩都有机会左右恒指的表现，所以今个礼拜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想一家大小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两个化骨龙放紧暑假未啊？ 会未啊？因为今年迟咗放暑假，佢都仲要翻多个零两个礼拜学先放到暑假。 我个女咧都未放暑假，不过我就知道咧有唔少嘅学校咧小朋友就已经开始紧放暑假啦。 哎，不过今年咁短嘅暑假，我都有啲拗头点样安排啲活动俾小朋友啊。 不如我又同你分享一下我身边识得嗰啲朋友咧，点样安排活动俾小朋友啊？ 喂，好啊，你分享一下，等我有冇啲头绪可以谂到同我啲小朋友做啲咩先。 嗱，往日咧，家长们咧就好中意预先报定啲暑期班啊，揾啲暑期嘅学习活动俾啲小朋友参与下啦。今年咧、暑假得翻咁短，我听大部分嘅人咧都真系唔会报暑期班啦。反而咧，有一样嘢又几好嘅、哦，就系咧家长卒之都可以露两手啦，将自己啲叻嘅嘢啊，啲专长咧就谂住传授俾自己嘅小朋友嚟到消磨时间。 喂，这个方法几得意，又等我谂下在我身上用唔用到先。 系啊，嗱，我听我啲朋友讲咧，就话其实咧，小朋友平时可能咧，经常都会听到父母讲话，我呢样嘢好叻噶，咁啦，就未必真系有机会接触到或者亲眼睇到，到底父母嗰样嘢系做成点，系咪真系同佢口中描述嘅一样咁高水平咧？咁就话，其实横掂都系得翻几个星期嘅时间啦，不如就真系带小朋友去做一啲父母可能中意做嘅嘢。但系我自己咧就反而谂系，亦都可以同小朋友商量下，有冇啲嘢小朋友系好想做嘅咧？这个沟通 ，Jamie 你又觉得点咧？ 一个咁短嘅暑假同往年可能有啲分别嘅时候咧，这个沟通可能比往年嚟得更加重要，因为咧小朋友可能自己又谂住，仲有两三个星期就会开学啦，咁佢就可能有机会想玩尽一啲啦，因为始终都辛苦咗一年啊嘛。咁但系可能喺父母嚟讲，佢就有其他嘅盘算，咁所以今年呢个暑假咧，真系零舍要沟通多啲啦。 但系所谓嘅沟通咧，应该系点样咧？系咪成家人坐低好似家庭会议咁样认真商量一次咧？ 其实我又喺度谂沟通咧，我谂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嘅模式嘅。譬如以我屋企为例啦，咁我就中意单独问我两个小朋友，佢哋自己喜欢做啲乜嘢嘅，因为有啲时候咧，可能佢哋两个小朋友之间咧都会各自有各自嘅谂法，咁所以反而咧单独嘅情况咧对我嚟讲就会容易啲处理一啲嘅。 但系你有冇谂过两个小朋友自己会唔会本身已经沟通过先噶？ 你又真系好似知道我两个小朋友做紧乜嘢咁。嗱，佢哋咧都有佢哋嘅沟通嘅，咁但系因为佢哋可能争一啲年纪争一啲啦，咁变咗佢哋啱适合个活动咧都会有唔同嘅分，即系都有啲分别嘅。咁当然佢哋有两个共同嘅嗜好啦，咁但系当去到一啲可能即系阿哥可以处理到的活动和小孩处理到的活动是不同的时候，他们又真的会各自玩的。但是我想又可能提醒一下听众，即虽然我们沟通完，我留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可能小朋友觉得他想家长教他做某些事，但是去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小朋友完全没什么兴趣，或者完全不是父母想象中这样那么投入的时候，父母会怎样反应呢？ 真是很难讲的、哦、你知啦，有些事就算协调好晒，去到真实的时候是什么环境，或者个小朋友心目中想那样东西，和去到的时候见到个场景啊、人啊、或者感觉啊、气氛等等所造就出来，可能完全变到没晒兴趣，那这些真是无可预计的、哦。 是的，我记得我有一次答应了跟仔去做蛋糕，做啲好可爱嘅圣诞蛋糕，咁佢又满心欢喜同佢去到啦，咁点知咧佢去到嘅时候咧，翘埋双手，完全冇兴趣，咁我就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啦嗰一刻。 咁 Jamie 你当时做咗啲乜嘢咧？ 嗱，好深印象，我问咗佢啊，不如一齐去学整呢个圣诞嘅即系杯仔蛋糕啦，咁我估佢系俾嗰啲公仔咧吸引咗嘅，即系好得意嘅圣诞老人装饰啊，或者即系嗰啲咁嘅装饰吸引咗之后咧，佢就哇好啊咁，但系其实佢屋企从来都唔会入我厨房掂我啲烘焙嘅嘢噶，咁所以咧事后我又问翻佢啦， 哦，咦，做咩事唔落手啊？你系啲咩你唔中意啊？啊，佢又讲得好好，佢话我唔中意嗰啲牛油，即系面粉啊，整到污糟邋遢、黐黐立立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可以帮我整咧，我就开心啲嘅。咁我就明白，其实佢根本冇一个概念知道呢一个班呢个堂实际上要学啲咩，佢要经历啲乜嘢。咁自此以后咧，下一次咧，我系会开咗一啲嘅影片话咗俾佢听啊，如果我要整即系嗰啲泥胶公仔，佢会整到一手都系嘅。佢要有多少少概念，佢我先至要佢谂话俾我听，佢想定唔想去参加呢啲咁嘅活动嘅。 嗯，即系其实咧，透过呢啲经验咧，都令到家长知道咧，好多时实际情况咧，小朋友嘅印象或者系预期咧，同家长嘅认知同埋期望咧，系未必一致噶、哦。 系噶，小朋友个焦点可能系啲好可爱啊，特别系细啲小朋友啦，系啲特别好靓啊、好可爱嘅嘢。咁但系妈妈或者爸爸即系家长自己本身咧，佢哋可能就会谂下，哎呀，我想你学到啲咩嘢？大家嗰、那个啊个期望非常之唔同嘅。有时我哋就会提翻就系、是、啊父母咁，如果当你见到你哋嘅期望同仔女嘅期望系唔同嘅时候咧，有啲父母可能会好激气或者好猛整你话，哎呀嘥晒我啲心机啦，特登攞啲时间出嚟陪你或者特登教你，你都唔系咁专注嘅，咁啊借呢个机会都分享一下一啲即系一啲心得啦。我哋又可以试下问下自己做咩事要咁怒气，或者当小朋友唔系好似我预期中咁投入嘅时候，我点会咁高兴嘅呢？问下自己，我系咪都失望？因为我哋冇办法投入一齐去玩呢个活动，定系我期望小朋友系应该要学到一啲嘢咧？咁我估喺呢个过程里边，留意翻自己对呢个活动嘅期望，或者对小朋友参与度嘅期望，会帮到我哋去面对。如果小朋友唔特别投入呢啲活动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面对嘅？ 嗯，咁其实咧呢一啲嘅检讨都系必须嘅，即系可能会发生完一件事之后咧，都值得要同小朋友讨论下，到底佢嘅谂法系乜嘢，或者其实佢去到咧，就算家长夹硬要佢去参与都好啦，佢可能都会咧，好似阿 Jimmy 嘅姐姐咁，其实有啲嘅隐忧就系、是，其实我根本就唔想掂牛油，根本就唔想试下参与做呢啲嘢。 系噶，喺个过程里边，可能如果有一啲嘢即时可以处理到嘅，譬如话佢根本就唔想就污咗只手，咁可以话俾佢听系边啲位佢可以参与得多啲。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可能真系唔一定可以即时处理到嗰个情况嘅时候咧，可能家长们都要提自己，哎，我哋翻去慢慢再倾啊。咁我哋知道下一次我哋未必咁快就再选择类似嘅活动，都系一个经验嚟嘅。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喺沟通嘅过程，你或者系一起参与任何嘅活动过程当中咧，有两样嘢大家都要小心嘅，即系一来就系 Jamie 经常都会提醒我哋嘅冷静啦，即系千祈唔好激动，或者嗰下咧千祈唔好猛啊！你嘥晒我啲钱，嘥晒我啲时间，又话想嚟嘅，结果又唔参与，千祈唔好有呢个心态啦。就系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次嘅经验咧累积翻嚟咧，都系好难忘嘅回忆嚟嘅，哪怕系佢完全乜都唔做，好似 Jamie 你咁，你而家讲翻出嚟，你都觉得得啖笑啊！ 其实都几好笑添噶，事后话翻俾阿仔听，喂，你记唔记得我哋上次整过啲咁嘅嘢啊？阿仔话，我就记得有嚿嘢咯，我唔记得我做过乜嘢。咁有时小朋友就系咁直接，就系咁简单噶啦。如果我哋可以多一份幽默，多一份轻松面对佢哋一啲行为，而嗰啲行为我哋唔特别认同嘅时候，大家嘅关系都可能会容易啲处理嘅。 嗯，同埋另外一样嘢咧，我头先听佢 Jamie 嘅分享，我都学得到嘅咧，就系我哋家长咧可以识变通啦。即系就算你去到一个地方，发觉所有嘢都好唔对路嘅时候啦，你都总会揾到一啲机会，可以透过言语又好啦，透过一啲自身经历又好啦，或者小朋友可能喺嗰个活动啊事件上面嘅一啲感官嘅认知又好咧，都可以教到佢哋一啲嘢，所以都总会揾到有得着嘅地方嘅。 系噶，可能喺你眼中未必系一个好开心、好正面嘅活动，但系喺个过程里边，你会认识你嘅小朋友多一啲，你会明白到佢嘅需要多一啲。你呢份嘅认识，呢份嘅明白，可能比做出嚟嘅嗰个物品更加珍贵添。 嗯，冇错。咁我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充实又难忘嘅暑假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咁啊，祝大家暑假快乐咯噃。 好啦，唔该晒，拜拜。 拜。 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事量，起初先推我兩次錯，我氣焰都正常，在約便說好以你數換你掌聲，找一間小店吃飯，浪漫大氣海場，於燭光跟笑意裡談談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認真，靜靜話言意打烊。飯後未倦嗎？跟我逛逛再送你歸家，我可以為你關起手機信靈魂對話，怎知道三眼就談到赤柱了，錯過了你我的家，臨像個書生錯入佳人，蝴蝶滿心飛不過未走近，都想一見即吻，但覺相襯，何妨從夏到秋慢慢抱緊，明月靜偷窺這對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溫，甚至古典小說裡優雅的情感，情願待身份再獻吻，不急於一晚散盡十萬夜那溫柔，一針針跟你似受年華悠悠，怎會滿透，仿西雙燈紅樓仍攜著你手，坐邂逅我喜歡雙雙漫步在霧裡，講攤牌實在是沒再跟你這一種老派冤侶，只想約會到八千歲，你最寫詩作對到就慢慢抱緊，明月靜偷窺這對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溫，善質古典小說裡優雅的情感，誰狂熱會自發，誰又搖火燭使定終身，甜蜜每日一小片比較错过一世都未返重演，父母错相识的气氛，我两这天错日逛遍市区所有路灯， 讲好多人都鍾意养兔仔，我林慧都系一样，屋企有一隻狮子兔。狮子兔其实系一种家兔嘅品种嚟噶，佢名字嘅由来系嚟自荷兰。顾名思义，狮子兔嘅意思即系话隻兔仔嘅头附近都有蓬松嘅毛，令人联想到一头凶猛嘅雄狮。狮子兔亦都有其他嘅特征噶，好似系高头、紧凑的直立体型、短而且毛神神的耳朵，大概就长2至3.5英寸，而它的标准体重就大概有2.5至3.75磅。狮子兔亦都有很多不同的颜色，而且毛发非常顺滑，不过它的毛发由于都比较长的关系，主人就要花多些时间跟它打理，经常跟它梳毛，避免打棘了。中意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李太喺度。早晨啊，李太。 早晨啊，林慧。 点啊，李太？ 今次打电话嚟咧，就系、是、我同我妹咧，就系、是、呢个七月。十一 旧历生日。咁咧，我咧就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嗯， 生活愉快啦，快乐啦，开心啦， 系 家庭幸福啦， 嗯。 平安啦、啊，咁啦， 系，咁我都祝你哋咧，个个都咧长命百岁，而且咧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幸福啦。 多谢你啊，林慧。 嗯，多谢晒你电话，李太，拜拜。 唔该你。嗯，拜拜。 似是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 九点廿七分啊，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刘畅啦。早晨啊，畅。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同我哋睇睇星期一有咩睇？ 好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即系今日晏昼六点半有呢个《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每一集咧都会带大家咧去到香港咧试下唔同国家嗰啲美食噶嘛，又认识下啲厨师啦。咁啊，今晚最后一集咧，同大家食大餐啊，就食呢个法国菜啊，系啦。咁啊，法国菜咧，大家你可能喂我都食过啦。咁法国菜可能系真系食过嘅，但系法国嘅总厨啊，你未必食得嘅。 系 咁啊， 因为我哋唔识法文啊，同佢沟通唔到，正好透过呢个节目咧，了解法国总厨多一点，系咪 啊？冇错啦。咁啊，今晚咧会请嚟一位法国嘅总厨咧，理解一下佢哋咧系点样喺生活，即系喺香港个咁繁忙嘅地方嗰度生活啦。因为我哋食法国菜咧，食过朋友都知道咧，上菜咧慢慢地噶嘛，成件事好优雅噶嘛。咁啊，香港嘅生活节奏又好急速噶嘛。咁呢啲法国厨师咧嚟到香港咧，诶点样适应嘅咧？ 点样快到咧？点样快到咧？ 系啦，咁啊，今晚一齐听下佢哋点样分享。嗱，另外佢当然都会示范下一啲法国嘅特色菜嘅。咁啊，今晚咧佢会示范咧啲好经典嘅法国菜，就系呢个香口法国黄油鸡、法式焦糖五花肉等等，咁都系一啲时间耐性技巧嘅结晶品嚟噶。 正啊，食唔到都睇到啊吓！七点半有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啊！ 冇错，亦都系嚟到最后一集。咁啊，今晚啊，主持人啊 ，Kitty 崔洁彤啊，就会请嚟咧救世军社会服务部嘅朋友，咁啊，分享下佢哋咧。

你听紧咩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十二至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凭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脚下就是世界最长的悬挑玻璃廊桥，透过玻璃啊，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来，我带你720度全景式看龙岗。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睇得边样呢？我哋生活喺一个资讯澎湃嘅年代，自从互联网兴起，我哋要接触各类消息真系超级无敌快。以前揾资料可能要花好多时间，而家眨下眼已经有大量信息可以揾到。收到咁多，到底要睇几多先得？你铺话法啊，唔使谂啦，有咁多睇咁多 ，OK OK。但系同时间睇咁多，你睇得几多？可以消化几多呢？呢样少担心，都市人训练有素 ，multitask 多功能处理，平时可以一边翻工一边同同事倾偈，用电脑上网处理私人事务，智能电话继续喺唔同群组讲下是非，打埋卡都得，你唔会混乱嘅，好清楚同同事倾紧乜，喺电脑处理紧啲乜，唔同群组讲紧乜，系嘅系嘅，你觉得呢啲内容可以留喺脑里边几耐呢？还是全部都是水过鸭背，左耳入右耳出呢？你可能会说，这些全部都是无聊嘢，不需要这么认真记住的。又是的，样样都要记，夜晚好容易发噩梦。不过如果是一些重要的资讯，你又可以记到几多呢？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乜嘢系重要资讯先。有啲资讯对于你嚟讲可能好重要，对于佢嚟讲就系无关痛痒。所以有时候传媒为咗满足唔同人嘅需要，会同一时间发放好多资讯，价价有求，希望大家都满意。以新闻报道为例，以前电视嘅新闻报道画面净系见到新闻报道员。或者新闻片段，而家只有呢啲影像，已经满足唔到我哋对资讯嘅需求。有冇留意而家新闻报道嘅画面里边一共出现几多嘢呢？慢慢数下先。荧光幕最上面会有即时时间显示，旁边写住年月日、星期几、温度、相对湿度、天气预告、恒生指数、电视台 logo。如果你在股市开市期间看，下面会有各类股票价格、即时通报，再下面有新闻标题，这两行由左至右不断滚动，不断更新。旁边还有外币兑换率、其他指数的即时资讯。翻去荧光幕中间，当然有新闻片段或者主播的样貌。画面另一边有疫情最新资讯，不少得的还有字幕。荧光幕右边由上至下写住的新闻标题，一个画面咁多资讯，究竟你会留意几多呢？正话你未讲咗咯，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需要， 我睇开股市要有股市嘅资讯。我冇戴手表，想知而家几点，我就嚟出街都要知道外面天气。我留意时事，最紧要新闻内容。OK OK， 一个画面咁多信息，去到最后记到入脑嘅，可能正系主播个样。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根本不需担心这世间怎想你，其实我算你已经够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郁气。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欣赏你，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无人会这一世站远地，如若想飞，更不可泄气。全前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如阳光变骤雨，担当一位爱人，担当好一个知己。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连人生也绝美，花些心机再营造惊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嘅饮食图鉴系啲乜嘢咧？咁我哋可以用一下啲猪肉啊，去做一啲香口嘅食物。咁啊，好簡單嘅啫。咁啊，啲材料其實都係幾樣嘢。首先準備定 豬肉啦， 豬肉啦，豬肉咧你可以切片，都可以切得幾薄添。 喂，但係豬肉咧呢啲嘢可貴可平， 可貴可平嘅，冇錯啦。咁如果係我自己認為啦，如果你係我都話咗係我只有200g 嘅啫，咁200g 你都諗到其實都係都冇一個拳頭或者一個拳頭咁上下啦咁樣。都已經多添啊！ 使唔使去到咩黑毛啊嗰啲咁樣？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買少少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選擇就會不妨買啲叫做質量好啲嘅食材，可能真係會用嗰啲黑毛嘅。咁黑毛好多地方有啦，西班牙又有啦，日本又有啦，或者如果你再撩楞啲嘅，咁其實日本沖繩有一隻叫做阿古豬。咁佢同呢個黑毛豬咧就有少少嘅分別嘅，因為阿古豬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咁我唔記得咗中文啦，阿古豬可能係阿谷豬， 你就記得傻豬豬咁樣， 傻豬豬，係啦，阿古豬咧佢就有豬嘅香味，咁但有好多人就會覺得豬咧佢有佢自己嗰陣嘅豬臭味嘅，佢哋咁講，咁咧阿古豬咧佢幾特別嘅，因為佢冇咗嗰陣嘅豬臭味，佢係剩翻咧就豬嗰種嘅大家認為嘅香味。咁所以咧，佢就係其中一種咧，即係係啊，幾特別嘅豬肉嚟㗎，呢個係。 不過呢個即係封建遊人， 封建遊人啦， 睇你自己即係想付出幾多，咁你咪攞翻嗰個質量又點樣咯？ 係啦，咁除咗係準備定少少嘅豬肉之外啦，咁亦都咧就可以準備埋一粒粒嗰啲超級市場有得買嘅普通嗰啲芝士粒啊，嗰啲芝士粒咧，即係我細個成日都會，我而家就話 係咪方形嗰只啊？ 冇錯啦，方形嗰啲，咁又係有好多唔同牌子啦。 喂，我經常食用喎。 係咩？你而家都食㗎？ 系 咩？ 方便啊嘛，有阵时如果你用一片嗰啲咧，即系都系现成一片嗰啲咧，有阵时觉得啊，好似未必啱用啊。一粒嗰啲你可以揿扁佢又得，或者即系我经常就系成粒， 系啊，成粒食， 成粒食啊。 系啦，我就怀疑我细个食得太多呢啲芝士， 所以而家你唔得啦。 所以我而家就食到漏晒， 所以你又系有 quota 嘅， 有系啊， 细个用晒 quota。 我细个已经用晒，因为我阿妈咧惊我啲骨唔好啊，即系咁叫我饮猪骨汤，跟住又系咁俾芝士我食嗰啲嚟嘅。咁啊食到我个人咧就好快脆，就已经厌倦咗啲乳制品咁样。好啦，咁啊除咗准备埋呢啲一粒粒嘅芝士粒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准备一啲嘅豉油啦，可以准备味淋啦、砂糖啦，另外咧就系嗰啲小麦粉，小麦粉咧亦都可以帮手大家一阵间炸嘢嘅时候或者煎嘢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嘅。好啦，咁你攞住呢一个嘅猪肉之后咧，咁你就话将佢切到好薄，薄嗰个定义咧就真系好似一片咁样。好似吹得喐咁樣嘅，越薄咧就越好。咁你切到好薄嘅時候，你就平放喺嗰個嘅碟上面啦，然後你就放一粒嘅芝士粒粒上去，跟住咧你就可以將佢包住佢。咁啊係啊，包住佢。所以我話其實要嗰個豬肉嘅份量咧唔係好多嘅咋，真係少少嘅咋。譬如我有20粒呢一個嘅芝士粒粒嘅，咁你咪可以做20粒 啦， 係係 20嚿啊， 20粒呢一個咧叫做豬肉芝士波。 哦， 係啦，豬肉芝士波。咁你做整完之後咧，跟住你就包住佢一粒粒啦，咁你放喺一個碟嗰度備用先。好啦，然之後咧你就可以準備一啲嘅豉油啦，同埋一啲嘅味淋啊，同埋砂糖。個份量咧，即係雖然就話你都可以全部都一茶匙咁樣，不過我覺得如果你中意食濃啲嘅，咁你咪加多少少咯。你中意食甜啲嘅，咁你糖嗰個份量你咪又再俾多啲咯咁樣。咁糖咧，其實我覺得白砂糖都已經 OK 噶啦，因為白砂糖嗰個叫個温度都已經可以令到咧嗰個叫做豬肉嘅表面咧係整到一種咧幾香口同埋啲脆口嘅感覺嘅。好啦，咁你準備曬啲材料咯喎，咁啊好啦，跟住就攞個 pan 出嚟，攞個 pan 你又落啦。我自己中意用沙律油嘅，係啦，沙律油咧又唔會話太高温啦，食起上嚟個感覺你就自欺欺人都好啦，好似咧就會健康啲咁樣。好啦，咁啊沙律油之後熱咗個鍋，跟住咧你就將嗰啲一粒粒已經就撈埋曬唔同材料嘅豬肉芝士波波，就放喺嗰個 pan 上邊。好啦，放咗上去之後咧，跟住你就已經可以慢慢煮噶咯。咁煮嘅時候，你就發覺，咦，都已經見得到咧，佢係啲色澤咧開始改變， 又變金黃色咁樣。 係啦，冇錯啦，變金黃色。咁你一路煮嘅時候咧，佢就一路變呢一個金黃色啦。咁啊，同埋咧，你會發覺嗰啲香味咧就出咗嚟嘅。 梗係啦，裏邊成粒芝士啊嘛。 係啊，成粒芝士，因為芝士有佢自己嘅味道。咁另外就係嗰啲豉油啊、味淋咧，佢亦都可以出到好多唔同嘅感覺喺度嘅。咁所以實際上嚟嗰個口感幾好㗎。咁你話一路整嘅時候，你可以咧，因為佢可能會有少少出水。 水嘅，咁你就可以再加多少少水喺度，咁啊中和翻嘅时候，你就发觉咧，佢可以令到嗰啲汁咧可以索埋入去嗰啲嘅猪肉波波入面，咁啊望起上嚟咧又好睇又好食，呢啲咧都系好啱一家大细咧一粒一粒咁样食，去到一路食一路玩。 喂，呢个掂喎，呢个譬如小朋友咧，我嚟送饭就一粒 啦，你又可以攞牙签仔吉啊嘛。 系啊，但系我即系如果咁香口同埋有芝士味咧，如果大人譬如话我想即系浅尝两啖咁样，用呢个我嚟送走，亦都系 perfect 啫。 系啊，咁如果你话有套戏睇嘅，你之前啊你嘅爱人已经帮你准备好嘅话咧，呢啲真系加分位啊。 不过呢啲唯独是对于我嚟讲咧，就二十粒就未必够啦， 系嘛？ 即系嗰个份量 够晒四十粒俾你咧，冇问题，冇问题。 林慧的享乐时代， 我要问下钟哥先，到底咧你打波叻唔叻嘅咧？ 唔叻， 唔叻啊！任何球类运动都唔叻啊！ 乜任何运动都唔叻？ 系咩？咁我睇唔出，因为你嘅身形咧都几苗条，而且觉得感觉轻盈嘅，你步力都几轻松，我觉得你应该 OK 喎球类活动。 我相信喺我年轻嘅时候咧系几有天分嘅，但系奈何咧？ 点解你唔好好运用你嘅天分咧？咁 奈何咧，即系对运动唔系好感兴趣。 哦， 咁所以咧一路都系沉醉喺譬如喺一啲比较静态啲嘅，所以我读书我都读文。科咁 哦，即系你都系中意啲写作人嚟嘅， 以前 唔 中意嘅，而家系中意，但系自认系文，而家系文佬啦，文青。 唔系，生境年轻好紧要，嗰个长青嘅青嚟嘅呢个系 OK OK。因为点解咧？嗱，我其实同你一样噶，我都几怕喐动嗰啲人嚟嘅。我唔系懒，我系真系对活动量多嘅嘢系冇兴趣。 要喐嘅，其实即系讲嚟讲去一个字就系懒。诶，系啊，因为 啱啱话完自己唔系懒，跟住就讲嚟讲去都系懒咁。 我哋动物啊嘛，动物就 要 动 啊 嘛， 咁又系，我哋唔系静物啊嘛，如果我哋变静物就大件事啦。咁不过咧，我自己咧就因为 变死物啊， 冇，唔系，虽然都终有一。但系就唔想快啦咁，咁所以咧即系近来我自己都会多咗想做下运动咁样啦。咁而其中一样点解会问你中唔中意球类活动或者擅唔擅长球类活动咧？就是、因为咧球类呢一样嘢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恐惧嚟嘅。 点解啊？ 我细细个开始咧嗱， 以前俾波打过啊嘛，即 系唔单止俾波打过咁简单，特边度都试过。我话俾你听，我任何球类活动嘅课堂，即系嗱，你一定会有 PE 堂噶嘛，体育堂我一定会涉猎一啲球类嘅活动噶嘛。 你就算誒 PE 堂又好，你小息又好，你行过球场必定俾人中过波饼噶啦。 嗱、欸，這个真系在所难免。但系咧，如果我真系要自己去接触一啲球类活动嘅时候咧，我除咗系食波饼之外咧，亦都系感到非常挫败嘅，因为我系连打中个波嘅眼界都冇啊！即系我净连拍掂都掂唔到啊！你唔好话叻唔叻啊！ 有冇睇医生啊？咁样就好似过分得滞。 你知唔知我咧最挫败系咩咧？我永远约人打波咧，我系觉得好尴尬。因为咧嗱，我而家约朋友，如果佢哋话诶打羽毛球咁样啦，应该系基本技能啦。对于好多人嚟讲都，起码你唔系打得叻，你都起码打得中个波啦。我咧就系任何球类活动咧，我击中个波嘅能力都系零嘅。咁于是乎咧，我就觉得哇，对自己越嚟越冇信心啦喺呢方面，因为觉得竟然人哋个个都打得中，而我咧就喺个场度咧就跑嚟跑去，只系负责执波啫咁。所以如果有人约我嘅时候咧，我就会话啦，讲明先，诶、哎，即系讲咗先，小人后君子就系、是、你约我冇问题，你介唔介意睇我执波先，或者你介唔介意可能我头半个钟嘅 warm up 系一球都打唔中先。通常啲人听到呢一句咧就诶，咁唔好啦，约你做第二样嘢啦，或者下次先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为咗想改正呢一个自己嘅问题咧，我就去积极咁样面对啦。咁我最近咧就开始想尝试下接触下啲球类嘅活动啦，系啊，系咪估唔到咧？咁我就拣咗一啲咧，我觉得杀伤力比较低少少嘅。 咪打保龄球咪得咯？ 哇，咁大个、 啊！保龄球你基本上系 我中过都， 唔系你零。即系你同嗰、那个叫做咩被省中波饼系零 啊 嘛？ 唔系啊，咪揼亲咯，试过。 点会啫？你 真系 碌碎啫嘛？ 唔系啊，我试过隔篱个 friend。拎住个保龄球垂直噶嘛只手，跟住后面嗰人撞一撞，砰就跌咗我度。 咁系草地滚球， 好危险。 个波再细嗰啲，再唔系冰灯波。 嗱，冇错，所以我选择咗由乒乓波开始。 开始啊， 系啦，所以咧我就即系最近去试下啦，搵一啲朋友同我打下乒乓波啦咁。咁我就发觉咧，其实咧对手都好紧要嘅。 当然啦， 即系如果个对手就下你。 即系明知你都唔识打啦，就无谓一开始又杀波，又或者咁快嘅球速啦。 我哋以前僆仔，如果冇人同你玩咧，就自己对墙打噶嘛。 哦，系啊，系啊，都系咁样啦。咁于是乎咧，我就由呢个迪仔开始，而家慢慢训练紧咧，就建立翻多少少信心。咁我而家开始咧，已经改咗嗰个话完全打唔到个波嘅能力啦，都猜到十几板。咁我觉得都 OK 啦。咁 唔系你迪仔猜十几板好咩啫？你唔好攞出嚟同人讲住。 我会再自己秘密练下兵先噶啦。咁啊，练下练下，希望。就即系学有所成啦。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我是梁咏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